巴西卫生部不理会专家警告，批准使用可能引起副作用的抗疫疾药物，包括强氯灰，去治疗新型肺炎患者。卫生监管机构前主管批评新措施是一种野蛮的行为，有关药物有潜在危险的副作用，危害可能大过好处。至于早前透露有服用强氯灰去预防病毒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未来一至两日完成疗程之后将会停止服药。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同时位于广东内陆的一道雨带正是逐渐向南靠近沿岸地区。预测大致是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增多，同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周末期间骤雨减少，但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41点，跌58点，总成交金额334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85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55点，升7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药明生物130.4跌3.3，腾讯控股435.2跌4.8，小米集团12.98升1.6，阿里巴巴206.4跌4.4，港交所272.6升6.8，友邦保险71.2升6毫，中国移动57.15升1.25，美团点评129.2升7毫，中心国际18.46跌3.6。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英镑9.455，瑞士法郎8.024，澳元5.083，加元5.61，新西兰元4.745，欧元8.4943。每百元对港元7.20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684。日经平均指数报20592点，跌2点。港金现价报16135蚊，跌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3.21美元，卖出1745.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对开咧，快线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龙尾就去到荃湾西港铁站嘅，就系荃湾路去九龙方向啦，近住晋升工厂大厦对开，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已经去到荃湾西港铁站啦。另外新清水湾道近住顺利村中华电力站对开都是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都很挤塞的，就是新清水湾道近住顺利村的中华电力站就对开有交通意外。现在新清水湾道近住这个顺利村中华电力站对开来回方向都是挤塞。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仲是有车龙的，排到去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喺港岛告士打道去翻中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一段就慢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一段都系车多，龙尾东港中心。喺九龙啦，将军澳支路落翻去观塘道都系慢车啊！而家龙尾就去到兴田村，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车多，龙尾观塘码头。最后在新界环保大道去工业村近住康城路一段挤塞，龙尾百胜角路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青龙头这一段就交通回复正常了。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骏景园。最后提提驾车的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啦。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即係你所有嘢 你就關注啲 。我自己有啲敏感，我認嘅，我認嘅。你諗下，佢已經冇得輸噶咯，仲要咁樣攞個水上電單車， 係啊， 咁樣嗰啲真係唔練得一排，你鬼識咁去整個心形係咪？ 係啊，真係犀利喎！ 好難㗎係嘛？ 唔係我哋整籠咧，就係喺個沙灘度畫個心形。 係啊，啱，即係岸同海係兩樣嘢嚟。 係咯，係嘛？係咪好似爭好遠啊？即係我哋玩泥沙咁樣咯。 犀利咯！ 係咯，佢就海浪咯。不過好彩咋，佢起碼咧都係喺疫情即係減緩嘅情況之下咧。 係先。 係啦，如果唔係，可能佢都好難咁樣即係出水上活動咁樣。 係啊，但我見到佢唔單止佢都好忙喎，佢另好似又去超市賣橙喎。跟住咧就俾一位內地嘅朋友 拉住影相， 都係影相嘅啦，拉住影相嗰個就阿田咁樣嘅身形嘅，同埋阿田咁樣嘅動作嘅，即係嗰啲耶耶嗰啲咁，好黐到好近郭富城咁樣啦。但係連到佢個樣好似就係、是。影完未啊？有時 唔係嗱，但 都想娛樂 係啦。咁啊嗱，2020過咗啦，咁其實咧都陸陸續續咧，有啲嘢就開始恢復噶啦。譬如話有啲學校咧就即係有復課啦。 係啊，國際學校咧已經開始先一步好似復咗課啦。 係啦，咁啊亦都有啲朋友就即係咁翻工嘅就一度已經翻咗好多噶啦。啊，咁但係咧，好似係咪有啲報告咧？ 係啊， 而家就話即係失去嘅你就掛住。但到你擁有的你又懷念翻之前嗰樣喎。 係啊，因為咧有一個嘅調查報告咧就出咗嚟啊，佢咧就係問咗唔同咧，大部分咧都係呢個辦公室工作，即係 office 嘅 OL 啊、O man 啊，哎呀，即刻變咗老男人添，即係 office 工作嘅朋友啦。 用翻以前啲術語 boy 啊，做 boy 嗰啲啊，係啊。 跟住咧佢就問咗唔同嘅階層嘅喎，管理層又有啦，高層又有，中層又有，低層嘅都有嘅。 咁 就問 佢 啦，係啦，都幾全面嘅，就係話咧疫情嘅時候咧就有啲新嘅改動啦，係咪？ 啱。 大家其中一樣嘢就知道在家工作， 我哋都有啦， 係啦 ，home office 都出現咗啦。我想問下，我哋唔睇個報告先，問兩位拍檔先。在家工作，我哋呢一個工作崗位，其實講真真係好難有機會試嘅。我哋都試咗，你哋懷唔懷念？中唔中意，想唔想 keep 住佢？ 少少几噶，有阵时，譬如 唔使兜兜面望住阿田，都系一件乐事嚟噶。 即 系 佢想望住我， 系啊， 系佢想望。 唔系，但系因为你望唔到我啊嘛，你眼细嘅时候，我又觉得 OK 我睇到嘢嘅大佬， 唔系 OK 嘅，我都觉得咧，如果偶然咧， 系 即系都系嚟个 home office 嘅话咧，都几好啊。 即系譬如下次如果真系肩唔舒服嘅，真系话喂我唔翻嚟，我哋咁样得唔得？ 佢呢句说话有语病，下次真系肩唔舒服。即是你上次试过扮不舒服 唔系啊，而家又唔系扮啊，即系因为我哋而家疫情关系， 哎、 所以我哋 哎呀， 边个拍我后尾走？哎呀，好痛啊！ 点解条脷咁跣嘅？哎呀， 因为认识阿田都知道我好少因病而请假嘅， 咁、 所以你 系咪讲咗自己心底话？曾志豪， 我都冇啊， 你冇， 我好少，我好少话扮唔舒服噶嘛，我真系唔舒服噶嘛。 咁即系我啦，好啦好啦，你继续讲落去 啦。所以我咪就话，因为而家疫情，所以我哋先，就算我哋冇唔舒服，都要喺屋企做嘢。咁我话下次我哋真系唔舒服嘅时候，咁我哋又唔使三缺一咯，又唔使话好咧气咁样，就算系死下死下都有把声嘛，可以打翻嚟封烟啊嘛。 我会话咧，其实咧，即系譬如我自己在家工作咧，最大嘅分别系乜嘢咧？我一嚟一回， 你 我悭咗两个钟头咯， 早真系悭咗好多。 呢个系真系一件事嚟噶，即系嗱，我一样，因为我自己即系衰啦，即系开始年老啦。都系七点起身就自己醒噶啦，咁样系咪 home office 咧？即系明明可以悭翻一个钟头搭车翻嚟啦，都系嗰个钟头。但系嗰个钟头咧，你就算屋企咧，你都系做 preparation 又好，其实系会。充裕咗時間㗎， 當然啦，因為你真係嗱，你落一出門口， 係 一出門口，你隻眼一定唔可以集中去揾任何資料或者做你自己想做嘅嘢，因為你都要顧及自己安全㗎嘛。所以嗰個鐘頭咧，其實咧大部分你做唔到嘢嘅，因為要顧住其他周邊嘅環境啊。咁其實車程都係一件事㗎。 跟住有一日 home office 完咗一點，姐姐已經好好地煮好咗嘢食，我食埋個 lunch 之後。我點四瞓著咗覺啦，瞓眼覺啦。你諗下呢一啲在家工作咪好吸引啫？ 我咧就而家扮演老細嘅角色，我已經聽到曬同事嘅訴求啦。既然係咁，你繼續留喺屋企啦， 係咪啊？但係梁超區個 冇啊冇啊，你繼續留屋企啦嚇。 未必有後者啊。 係啦，阿田又講到話你留喺屋企就 在家工作，但係冇人工作。 唔係你在家，你自己要在家揾一份工作 係咪啊？ 係啦，就唔好喺呢度啦咁樣。 既然如此係咪啊？ 係咯，不過咧，即係我哋個工作就好難啦，即係始終真係我哋要對口對面咁啊。 先至容易交波啊，做到节目嘅。但佢就咧就问，特别咧今次就问咗，主要咧就呢个办公室工作嘅朋友啊，究竟你哋喺疫情嘅时候咧试过在家工作？喺疫情过后，我哋展望啊嘛，系咪先？应该好快噶啦， 希望快啲复工。 你想唔想保留？呢个咧就系佢哋嘅最大个答案噶啦吓。跟住咧佢话咧 想。一定是 其實都真係想嘅、啊，譬如真係咧嗱，因為咧成日我哋都講緊交通啦，好擠塞啦，係咪？出面好多人啦。如果喺初街咧，即係可以嘅話，用三個月時間咧，大家都可能翻五日工嗰啲。有一日留喺、 你讲得好准喎、啊！嗱、这、呢个咧就第一个嘅调查嘅结果啦，佢就话咧所有阶层嘅同事都倾向疫情过后最少每个礼拜有一日可以喺屋企度工作， 系啊， 而当中咧基层同埋中层嘅支持者咧更加超过八成添， 系 管理层佢哋都有七成人支持一。个礼拜有一日在家工作咁、样， 我又估唔到有咁多支持。 系啊，嗱，佢话个原因系乜嘢咧？即系在家好处 都有省成本。 嗱，节省成本就系公司谂嘅啫。而家就佢就唔系用公司做单位，佢就用人去做单位。佢就话咧，有72% 嘅人咧就认为咧，公余嘅时候有更加多休息时间、 哦。 可能好似有少少我头先讲嗰样嘢， 直情系啦。 有啲可能真系由屯门翻去中环嘅，哇，嗰、那个车程一来一回三个钟嗰一日。 系而有超过60%嘅朋友咧，认为在家工作系可以减少到工作压力。 呢、这个绝对系，就头、是、先我第一个理由啦，譬如对小阿田两眼啊。见少啲同事，费事俾佢攻击咁多件衫又着得唔靓嗰啲啦。 系啊，咁你咪 Heidi 一翻嚟都话：你哋你同阿豪姐琴日好衰啊！咁样笑话舔件衫，不过又真系好好笑啊！ 又或者 去咗我哋 阿舔又唔会俾你再攻击佢，成日揭起个罩又喺度泼扇啦咁样。 你讲嘅啫，唔系我攻击。 系啦， 琴日 我未。我相信真系令到个同事直情精神爽利，压力大减啊！ 可能系， 又 想 多人督鼻喎。 如果喺即系翻工咧，即系知啊，未必人人可以揾到一份好快乐嘅工噶。 系， 但系为咗生活就冇办法咧。咁可能真系对于佢嚟讲，少咗压力都系一件好事嚟噶噃。 唔单止工作压力，有接近一半嘅朋友咧就认为在家工作会令到佢同屋企人嘅关系变好。 咁啊，又好正常嘅，留得耐咗嘛。 唔一定噶嗱，呢、 啊 這个所以咪系近一半咯，49%咯。有 你系唔好嘅咩？ 我平時屋企我佢唔使 home office 嘛，我都係對住 Molly 啫嘛。 唔係咯， 咁佢有幾多不滿嘅話，佢都要我為佢嘅，咁佢唔會咬我。 但係我見 Molly 應該係開心咗好多好多好多。 唔係咁，阿樂樂榮榮喜美歡嚟留屋企啊！ 嗱，其實我哋咧喺屋企都各自為政嘅，因為佢哋有佢哋忙噶嘛。咁啊，阿妹啊，一日都由朝上堂上到晚喎。 嗱，你係迴避問題，我係問佢哋喜美歡啦。你都冇講到喜美歡，你淨係話 佢哋 好我啦。 佢哋好奇嘅，咁我自己個人喜歡嘅。 好奇， 因为佢话 阿妈点解你屋企啊？觉得好新奇啊！阿哥哥嚟参观下先，妈妈喺屋企啊。 初头嗰时系嘅，佢话妈咪点解你仲未？我今日 home office， 佢话点 home office？ 我打电话翻去，佢话都得啊咁样。咁跟住咧，佢话咁你试下一齐同步开收音机听啊咁样。跟住佢真系试下，佢话真 系 好得意嗰个体验咯。系俾咗佢哋一个，因为佢哋又唔使翻学，我又喺屋企翻工咧。是得意嘅，因为好少可閒日会有呢咁嘅机会㗎嘛。 但我唔知呢，如果呢个报告呢、个趋势咁样研究落去呢，会唔会真係变咗呢越嚟越多嗰啲呢，即係宅之一族啊。真係呢，当你唔係几想踏出家门呢，而你觉得喺屋企可以搞掂晒所有嘢嘅时候呢，真係喎，你会有少少越嚟越呢，不如唔好出去啦，唔使接触个社会咁多啦，喺屋企咩都好，时间又悭，家庭又好，压力又细。咁你慢下慢下慢下咧，可能就會索性咧，不如日日都唔使出去。 其實咪最擔心就係咧，整下整下有啲工種咧，咦？原來你咁樣都運作到喎，咁不如唔使有呢啲啦。呢、這個都係一個憂慮 嘅。我琴日見到一個朋友，佢就講疫情過後，對於佢嚟講，對於佢間公司嚟講， 好大挑戰。 又唔係最大嘅發現係乜嘢咧？ 嚇！ 即係原來 我唔使大間鋪噶嘛。 唔係。原來我唔使咁多人啊！ 哦，會啊，係啊， 因為佢而家佢就會知道，原來其實一直公司裡面咧都有冗員嘅，係經歷咗呢個疫情之後先至知道，哦，原來工廠根本就唔需要咁多人嘅，係請多咗好多人，但係最慘嘅係。嗰啲員工而家唔知道，原來有唔同嘅老闆係諗緊呢一樣嘢。 係咪係咪因為可能咧，佢哋仲放 no pay leave 咧？ 係， 即係譬如可能四個嘅，有兩個放咗假嘅。 係係 係。啊，老細話唔係，剩低嗰兩個又 OK 喎。 其實真係會有咁樣嘅情況 㗎。即係踢少個又得喎，唔知點解。 所以都係一個即係有危機㗎。 有危有機㗎，咁究竟係點樣咧？唔知道啊嚇。但我覺得仲有兩個都幾好笑嘅，因為咧原來喺呢個疫情期間，大家在家工作咧，有82%嘅人啊覺得減少同上司見面，佢哋 觉得做人开心咗啊， 都好合理嘅， 系啱数噶， 82% 喎，原来我冇谂过咁高喎、啊， 因为你知道有时嗰啲老细系咪，即系嗰啲眼啊、面色啊， 个鼻啊都要歪啊， 系啦，个面色都有一板有眼嘅，有啲威胁噶嘛。 但我觉得调转咧，老板咧，如果冇得接触啲员工咧，我觉得吓，佢哋系唔开心。是多咗嘅， 因为佢觉得佢自己冇权势啦， 冇错，真系 冇咗个威严。 即系你谂下，佢系要见到自己咧，即系万人之下咧，佢先至感觉到存在价值噶嘛。佢日日翻嚟都见唔到同事， 系啦，或者唔使翻工嘅时候，咁我对住边个，我呢个威严冇咗。 所以咧，如果你问佢到最后呢个报告有冇访问老细，可能老细佢话咧都系冇。全部 home office 嘅 話，頭先話七成嘅老闆高層佢都話， 佢哋有咁諗係啦，因為同埋咧嗰個人事顧問咧，即係呢個調查嘅部門啦，佢哋會講，其實咧喺呢個疫情期間咧，已經迫使公司咧就會添置咗一啲嘅器材啊，成本係方便佢哋嘅同事就可以 home office 去聯絡啦。咁嗰啲錢已經出咗咯，咁啊唔知道會唔會即係嚟緊即係有機會。大家嗰啲打工仔嘅心愿就係一个礼拜会唔会有一日可以喺屋企度工作啊？ 一日咁多， 又或者弹性上班时间系咪真系可以实行到咧？咁、大家放长双眼睇下啦。 喂，翻学嗰啲系咪真系可以翻半就唔使翻五翻全日？ 其实有个工种就一路都 home office 噶啦，就系嗰啲工人姐姐。 几米啊？佢系杨千嬅啊！不过呢一轮咧，成日都系话加油好多米咯，因为啲明星成日都豪宅意外曝光咧。 啊，系啊， 系啊，就变咗加油好多米啦，同埋哇，你加油几百米、几千米，全部都嚟晒嘅。 系啊，同埋有腹式都咁多。 系啊，但我最 无敌海景。 系啊，但全部都系意外嘅啫。 咩为之意外？ 意外曝光咯，成日都话 呢日 意 外曝光系 嘛？系啊，我哋琴日咧都意外曝光。我哋琴日 意外 報有啊有，唔係我哋如果我哋琴日嘅宣傳可以咁寫嘅，香港電台直播室意外曝光豪宅 係有幾號？ 塞到三個人入去一間直播室度，仲可以 set 到兩部機嚟影嘢添嘅，係咧，琴日我哋係啊，仲有情調嘅，有 spotlight 喎， 自己喺度 set， 係啦，因為我哋琴日咧就一早宣傳咗啦，呢個尋找快樂的人嘅第二輯，我哋今輯嘅主打嘉賓咧就係我哋自己電台嘅同事，而頭炮咧就係呢位貴婦人，係 多謝你。 咁我哋兩個琴日訪問嘅時候咧，話我哋大製作㗎，梗 啦， 有 set 腳架，我哋還翻腳架俾同事未 啊？ 還翻啦，俾我哋記得咗，我哋有 set 腳架，有 set cam 咧，跟住凍到手忙腳亂咧，因為個直播室太大啦，可以 set 嘅空間 真係 好多。 但係呢個我覺得咧，嗰啲咩點樣去 set camera 唔係重點，嗰種有血有淚有笑有鼻涕嗰種嘅感覺咧，真係堅㗎。係 啊， 難道佢講嘅 兩次都係你問佢喊啊？ 我了解佢咯， 真係我 feel 到兩次都係你聊到佢喊。 我琴晚翻佢又聽翻， 係啊， 因為要準備剪 trailer， 係 都真係幾難剪，因為嗰件事係哇，真係。我估阿天你做咗25年，你琴日同我哋讲喺呢个节目里面度咁深情嘅否白，同平时嘅阿天有咁大嘅唔同，系咪都系第一次啊？真系， 系咁深，系 咁深入啊，系咪啊？ 咁深入， 深深处， 之前都有嘅，不过就真系冇咁抵啫，即系 声都变埋， 即系翻过嚟啊嘛， 第三次啊，真系。 想睇嘅话或者想听嘅话啦，下个礼拜有得睇，同时要做你个节目预告，因为已经摆咗上网啦， 冇错。 咁因为下个礼拜咧就到啊，早早啦，我哋重新 发 人 制， 哇，妙早。 我怀疑好多人最想问咧就话，早啊，呢件衫咧。边度买嘅真系吓，之后留意我哋节目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主要经营内地短线团嘅至尊假期结业。估计约1100名旅客受影响，涉及金额120万元。旅游界立法会议员姚思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每名旅客涉及约1000元。在旅游业赔偿基金保障之下，现时的旅行社一旦结业，旅客可以取回90%团费。对于有旅客表示四人报团，团费合共900多元，但至尊假期表示取消旅行团要收300元的手续费。姚思荣说，要视乎旅行团如何弹性处理，很多时候会同客人协商解决。另外，今年头5个月有38家旅行社结业。姚思荣表示，暂时未出现倒闭潮，政府提供保就业计划可以协助旅行社渡过难关。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说，本港的失业率升至5.2%，相信失业率升幅会减慢，大概介乎5%至6%。被问到本港会否仿效外国推出失业保险制度，他说可以讨论，但就认为这类计划会改变整个就业市场状况。罗志光出席本台英文节目时表示，市民和很多企业都受经济下行影响，因此政府要尽快推出保就业计划，提供支援，保住员工饭碗。对于已经有部分人被裁减，当局如何协助他们？罗志光说，期望计划推出之后，被裁的雇员能够重返就业市场。当局也一直有提供安全网，包括综援，相信目前的综援金额能够协助受助人士维持生活。政府计划向海洋公园拨款的54亿之中，有31亿用以偿还商业贷款。海洋公园董事局副主席刘明伟表示，54亿拨款是计算了未来12个月有机会被收回贷款的金额。至于是否主要还款给某一间银行，他说这个并非重点，因为如果没有新资金，任何人包括广告商都可以将海洋公园申请清盘。所以公园不是要帮任何一名的债权人，而是不想被清盘。刘明伟又澄清，直到现时为止，公园没有被紧急收回贷款，政府稍后会就此事回应。巴西的新型肺炎疫情持续恶化，过去一日再多888人死亡，新增近20000人确诊。巴西目前是全球第三多确诊病例的国家，累积超过29万人确诊，18000多人死亡， 病例快将超越排第二的俄罗斯。俄罗斯累积超过300万人确诊，2900多人死亡。巴西卫生部不利回专家警告，批准使用可能引起副作用的抗疟疾药物，包括强氯灰，去治疗新型肺炎患者。卫生监管机构前主管批评新措施是一种野蛮的行为，有关药物有潜在危险的副作用，危害可能大过好处。至于早前透露有服用强氯灰去预防病毒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未来一至两日完成疗程之后将会停止服药。天气方面，预测大致是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骤雨增多，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周末期间骤雨减少，但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中午1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24点，跌72点，总成交金额473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84点，升5.9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47点，跌1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药明生物131.1，跌2.6。腾讯控股435.8，跌4.2。小米集团13.06，升2.6。阿里巴巴207.2，跌3.8。港交所272.4，升6.6。美团点评130.2，升1.8。友邦保险71.00，升4毫。中芯国际18.42，跌4.2。中国移动57.1，升1.2。中国平安78.35，跌3.5。美元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7.66，瑞士法郎0.966，加元1.394，人民币7.105，英镑兑美元1.22，欧元兑美元1.096，欧元兑美元0.656，新西兰元兑美元0.1612。日经平均指数报20583点，跌11点。港金现价报16135元，跌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2.85美元，卖出1774.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啦，新清水湾道。新清水湾道由于有交通意外啊，咁影响到而家新清水湾道啦，近住顺利村中华电力站一段咧系挤塞噶。咁重复多次位置啦，新清水湾道近住顺利村中华电力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来回方向啦，近住中华电力站一段咧都系比较挤塞。咁另外喺港岛啦，大坑道落山方向近住港安医院对出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大坑道落山方向。近住港安医院对出回旋处一带挤塞，咁亦都影响到南塘道咯，去翻大坑道咧就挤塞。较早前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对出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奇德专新村噶。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嘅意外虽然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奇德专新村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将军澳道的支路落返去观塘道就挤塞，龙尾排到去观塘警署。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着九龙货仓一段慢车排到去观塘码头。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白沙湾码头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北港路。屯门公路出九龙近着青龙头一段就慢车。在港岛方面，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方向近着军器厂街一段车多。好了， 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立法会内交通仲系咪畅通？ 唔同嘅立场仲可唔可以有效沟通？ 议政空间是打通了抑或打翻了呢？电视节目《议事论事》，重量级主持余若薇、曾玉成，火拍陈月桂， 紧贴议会及时局焦点，剖析时弊。 今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自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喂 Bunn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火势嗱，我都话噶啦，呢、這个地球系圆噶嘛。我录完呢个寻找快乐的人之后，咁下次咪轮到我两个拍档咯。啊，跟住落嚟嗰个系黄耀祖，我哋亦都咧放咗个题目俾大家，我哋嘅听众留言，你有啲咩想问啊？祖祖啊，欢迎大家趁住呢个时候去问啊。系啦，我哋都系会要佢唔好睇嘅。咁啊，你哋可以即管问佢系回答嘅。唔知我呢个拍档，佢会唔会问究竟阿祖你啲啲咩秘密咧吓？我哋就请曾志豪。 唔系，我佢系对佢几样嘢最有兴趣嘅。第一咧，就固然系佢嗰个传说中嘅神秘更衣室啦，即系大到一个咁嘅地步咧，个个好似嗰啲财宝藏咁样。 喂，我哋搵日约去啊，好唔好啊？我真系觉得 唔系，仲要攞把拉尺度尺，系啦。 我真系诚邀你入去佢嗰个衣帽间嘅。 跟住我哋搵中医睇下搵到 锁住佢，唔俾佢出嚟 啦。咁然后我觉得第二咧，就系、是、最想问下佢咧，就系、是、究竟佢有酒量系几多 嘅？哦，系啊。那个烧机究竟疏窿疏到点？ 唔系，我好想知道嗰个实际嘅数字。佢成日谦虚就话：，哎呀，即系一两杯嘅啫。 系啊， 我真系好想知道实际嘅数字。 同埋好想知道佢喺疫情之前咧，佢入大量入咗三十几支酒。 饮晒啦！ 哇，咁犀利！你系咪捞乱咗当酒精搓手液啊？ 系酒精搓手液分开摆，唔可以乱咁饮。 系啦，同埋我更加想亲眼见识目睹，同埋最好俾我亲自试一试。 咩啊？试佢咩？ 嗰个增高鞋垫。 哦、 我想看看他这 个。你想拿来闻啊是吧 拭目以待啊，有嘢问黄耀祖嘅。对于他在电台啦或者其他不同岗位上面你对他有兴趣有嗜好想了解他多一点的快点留言不要放过他啊。偷嘢是不啱的。咁啊但是为了一个偷窃集团改名呢就我唔知有冇标尺噶，我唔知有冇咧啱定唔啱嘅标准，即系例如我哋成日话咩咩大盗啊，咩肥以前嗰啲咩绿魔女事件咧，哇一讲已经绿魔女咧，真系就透露咗个年龄出嚟，真系好惨啊！咁但系包尸集团，即系有冇啲名号系可以俾佢哋嘅咧？譬如嗰啲咩飞天琴佬啊，咩钻石大盗啊咁样咧，都有好多噶。不过你好少见咧，有人形容一个包尸集团咧，系会强调佢嘅年纪嘅。是即咩叫强调佢嘅年纪呢冇。咁昨日有人就破获咗一个爆窃集团。咁就佢哋嘅卖点系咩呢就系写住208岁爆窃集团。咩叫208岁爆窃集团呢、哦、即系话呢个爆窃集团嘅人呢嘅年纪就比较高。 加埋有208岁。喂，咁唔得，你数学题都要话俾我听有几多人先得噶。如果你里边有20个啊，咁都唔系好多啫。你呢个有208岁，佢里边只系得三个人嘅啫。系啦，咁我见到报章就咁样写嘅，208岁三人爆窃集团。哇，咁啊呢条咧，如果系停课不停学，考下你啦。平均年龄即系几多岁到呢？咁样咁佢哋计过啦，原来呢就係60-70岁，係分别呢就係有两名男子呢66岁，一个就76岁，然后仲有另一个呢就係、是、涉嫌呢就处理赃物嘅，即係都係当係爆窃集团一份子呢，都62岁㗎啦，即係话最后生嗰个都62岁。咁然后佢哋做咗啲咩事呢？咁啊入咗天水围一间士多度叫开个集，咁做咩呀？冇，佢哋就除咗偷钱之外呢，就偷咗大量嘅香烟。係佢哋偷咗180,000嘅香烟同埋40,000+嘅现金。咁所以呢而家就涉嫌呢个爆窃啦同埋处理赃物罪啦。咁传媒呢可能都发现嗱，即係情节呢就梗係都係唔好㗎啦，係咪偷嘢点都唔好㗎啦。不过相对呢就未去到打家劫舍杀人放火。所以大家嘅焦点就摆咗喺点解咁高龄嘅。嗱，所以呢单新闻咧，我觉得值得要大家留意系咩呢？第一，犯法就系犯法，唔理你吓、啊，即系有几多头发，咪即系我哋俗称就系你睇你会唔会年纪大咧？你头发少啲，佢真系嗱，年纪大一样系会犯法嘅。原来就唔存在咧，就系话咩年少咧先至无知，原来年老咧都会即系做坏事嘅。首先就长者，佢哋都系会犯法嘅。第二，就真系唔好睇少咗长者，依然有气有力嘅。因为佢哋分别要做嘅动作咧，就系要踩线啦、叫闸啦、搬货啦，然后仲要有即系所谓散货咧。嗱，最老嗰个76岁嘅，原来一样系好冇有力，都系做得到嘅。咁我又明啦，难怪咧之前有咁大争议嗰啲所谓让座事件咧，有好多后生成日都话：喂，做咩要我让座啫？分分钟啊，嗰个阿叔啊，好力过我噶。嗱，咁啊真，你叫我如果做呢个爆窃集团咧，我都唔知道我担任到边个岗位，搬货又手又唔够力，叫闸我又唔得掂，系咪先？处理赃物我谂我系迟到嘅，你又搵唔到我去嘅。所以嗱，真系原来年老咧都唔好睇小佢。咁最后咧，你又会谂一谂嘅就系、是：啊，佢真系好衰唔衰？佢又真系偷烟。咁代表咩呢？之前我哋试过有偷厕纸啦，你应该都好悲哀㗎啦。而家就偷烟，真係证明呢烟係真係好贵嘅。同埋一样就係、是、我唔知道呢佢哋会唔会有即係偷完之后呢有我哋自用呀。如果咁嘅话呢，我就会觉得呢个208岁爆窃集团呢应该再俾多个名佢，就係、是、208岁自寻死路爆窃集团。係咪先？你明知食烟危害健康㗎嘛，你如果攞返嚟无论係卖俾人同埋自己食嘅，你都係害緊人㗎嘛。嗱，所以呢个新闻呢好好剪传佢，我哋应该要警惕全港市民，不论年龄不论身份，你都应该要守法㗎。希望唔好人打破呢个纪录，我驚下次会有嗰啲呢208岁两人包尸集团。嘩，咁就大件事啦。风头火势，我先见到个主持喺度偷笑啊！真系有咩好偷笑啫？如果摆喺你身上就会咩啊？208件衫，一人集团，佢一个人啊！我谂一格衣柜啊都有208件衫啊！我睇下你到时啊点同法官大人解释，交俾你啊，黄耀祖。 就算我有208件衫，我冇犯法啊，点解要同法官大人交代啊？ 你叫做咩啊？身高与衣着不相称啊！ 人啊，都得一个人嘅啫嘛，每日咪着一件衫出街。海洋公园啊，都成为咗呢一个月啊，大家嘅议题啦，系咪？琴日咧就有阿盛志文先生啊，终于出计咯，佢就提出咗一啲嘅意见俾海洋公园。我覺得真係值得要聽嘅，點解呢？即係揾翻咧關於盛志文先生啦，同埋呢一個海洋公園嘅關係啊。佢當年喺2003年，即係好似今日咁樣啊，都係香港一個幾難過嘅時間嚟嘅。經歷完沙士2003年，經濟好差，海洋公園嚴重虧蝕啦，話嗰陣時每個月嘅入場人數跌到咧係不足100,000人嘅，再加上遇到或者你講到好多嘅負面嘅因素，再加上當時咧就迪士尼開幕啊，但係當年嘅盛志文先生咧就毅然接手，佢就話等我嚟啊，我覺得海洋公園可以打造成為一個獨一無二嘅本地品牌，甚至係世界級水平嘅公園嚟嘅。跟住咧佢有要求㗎，都有要求撥款嘅。55亿元啊，同今日嗰个数目都好似，佢就翻新咗呢个公园，但系 我覺得有一個好大嘅分別嘅。當年嘅佢已經好有一個諗法，佢就覺得海洋公園應該要變成一個用水生動物為中心嘅主題公園，跟住再發展啊，聖誕節啊、萬聖節啊、農曆新年等等咁樣啦。最終過咗年幾嘅時間，佢就將海洋公園由負數虧損變成咗賺錢啊！頭先我咪話每個月咧設低唔夠100,000人入場嘅，佢入。上位咗之后两年之后呢，黑人嘅人数係创咗新嘅纪录，一年去到438,000，跟住公司係十几年嚟呢都係有盈余嘅。哇，讲到咁嘅时候，佢今次对于而家海洋公园有一个諗法，我梗係要听下啦。佢就咁样讲嘅，佢就话首先如果你而家申请54亿想去拯救海洋公园，又话攞嚟还款嘅话呢，佢就觉得其实呢咁多钱你攞嚟重建，你係永远都唔会收得到返嚟㗎咁样。反而佢就话应该你要捉住新世代真正感兴趣嘅事物，佢就係话科技数码，因为而家已经係一个完全唔同嘅世界嚟㗎啦。佢就提议啦，其实 VR 嘅虚拟实境啦，或者 AR 嘅扩增实境技术呢已经係非常之发达㗎啦。绝对应该呢就引用喺公园入面，但呢淨係靠科技又會沉悶，所以最重要咧就係將科技同現有嘅設施結合。咁樣佢話：你諗下啦，如果海洋公園有世界其中最好嘅水族館，你咪再將佢更上一層樓咯，唔使再起新嘅嘢，因為而家嘅水族館已經很好好啦。佢話俾副眼鏡個人咧，佢就話嗰啲朋友入到嚟，你就令到佢哋可以置身於喺水箱之中，同鯊魚同遊，搭過山車一樣可以。佢就話定期仲要咧保持一啲更加多嘅新鮮感添，就好似你已經有一個好好味嘅蛋糕，你只需要加上糖衣，而呢一個成本比你起一啲新嘅設施係大大便宜噶咁樣。其实讲到呢度，我真系好欣赏佢。话晒当年佢，我谂佢离开公园嘅时候，真系唔系最开心嘅，因为俾人逼走噶嘛，系咪？但系今日咧，继续决定咧，就俾一啲新嘅谂法、新嘅计划。啊，咁啊，调翻转头讲啊，其实而家佢哋嗰啲管理层咧都话噶，咩都有商量，你俾钱我啊，我哋咩都有得倾噶。其实咩都有得倾系好，但系如果你冇一个谂法、冇一个计划嘅话，啲钱俾晒你，你点样去使？个公园未必能够起死回生，你话系咪？风头火势，喂，头先啊，阿盛志文先生话，加副眼镜嘅，令你置身好似同鲨鱼一齐游水咁样。喂，如果有呢一啲咁样嘅新嘅科技嘅配合，会唔会吸引到我哋风骚里面嘅杀人鲸都杀到入海洋公园呢？桂花田。 我咪就系嗰条鲸咯，咁你个个真系擘大只眼嚟望我，有咩好睇啊？不过咁都系啲新鲜感嘅。咁我乐乐永永佢同埋阿华，咁佢哋咪成日置身于喺呢个海洋世界里面，唔知佢哋又想唔想再去多次啦？喂，天气呢唔稳定啦吓，天阴阴灰暗暗啊，今日喺呢个偶雨前呢嘅时候呢，你就会见到佢嘅出现，唔知大家有冇遇过呢？你点处理佢呢？啊，见到啲咩呀？系飞蚁呀、我屋企呢就有个电蚊拍嘅，好多呢啲飞蚊猛呢，哇，嗰、那个拍一挥咁就 kill 佢哋啦。其实都几方便㗎吓。咁有时你知嘅，佢好多嘢都飞喺天花板嘅时候呢，唔够高门嗰支拍又够长就可以搞掂佢啦。尤其是系飞蚁呀，真係唔讲得笑㗎。如果你发现飞蚁呢，一定要处理佢。当屋企呢见到第一隻嘅时候呢，大多数佢就飞去啲光管啊或者灯啊嗰度嘅。咁个方向啦，有得第一隻就会有第二、第三、第四隻咁样飞入嚟㗎啦。我试过有一次喺屋企呢，嘩，唔觉意喎，即係食下饭，佢通常呢唔知点解好衰呀，喺啲七点几食咁六点零七点几食饭嘅时候佢嚟呀，搞到呢好多时都系嗰个钟数。咁跟住呢佢就飞入嚟嘅时候呢，我就去拍囉，试过最高都试过拍过6-7隻㗎。咁所以呢，当发现佢嘅时候呢，第一隻飞入嚟，唔该你拍完之后第一时间殺咗佢啦，咁跟住呢就快好闩晒全屋嘅窗啦。因为佢真係呢喺捐窿捐眼嗰度呢就飞入嚟嘅。因为万一你走漏眼嘅话，唔知佢入咗嚟而冇拍死佢呢，可以后果好严重㗎。有专家就话啦，4月、5月呢係飞蚁繁殖嘅季节，而且呢佢哋呢係有计划地出动㗎。咩呀，讲到佢好似特工咁，有咩计划啊？喂，真係唔係讲笑啊。气 温25至30度，嗱而家27度啊，相对湿度70%以上，而家我哋相对湿度系96%啊。是最適合他們出來找食的時候啦，因為天氣翳焗，除了人都不舒服的時候，喂，啲飛蟻都說，喂，我周身不自在，我出來飛一下先，咁樣。嗱，咁飛到你屋企呢，如果你又不發現的話呢，之後呢，就會找啲陰濕位啦，空氣不流通的地方，他們匿埋起家。例如你啲木製牆腳線啦，廁所門腳啦，廁所你洗手盤呢下低，可能如果你有木櫃的話啦，嗰啲木櫃啦，廚房星盤下面嗰啲木櫃的角落頭啦，等等的地方呢，都是一個高危的。嗱，除咗呢啲陰濕位咧，木地板啊、紙張啊、報紙啊、書啊，即係有關啲木製嘅嘢啦嚇，都要留意嘅，因為咧佢係食木噶嘛，咁點防咧？咁佢就即係因為由於佢咁細只咧，專家就話如果屋企咧保持清潔乾爽。其实就算飞蚁飞入嚟咧，佢都冇用，因为冇地方俾佢留低产卵啊。所以定期咧，即系要 check 下自己屋企咧嗰啲暗角位啦，睇下有冇异常。因为万一有白蚁嘅话咧，哇！你真系一定要 call， 即系有啲白蚁斗啊，一定要 call 专业人员咧嚟灭佢噶。否则咧，你坐下嘅凳或者嗰张台咧，无端端冧咗受伤就冇，因为佢真系蚕食得好快嘅。尤其你系咧长期唔喺香港住嘅话咧，都要揾人定期喺你屋企清洁下、打扫下。嗱，今日天气系时候嗰啲飞蚁出动，麻烦大家唔好开咁大只窗，同埋留意下佢哋有冇飞入你屋企啊。 You are my sunshine, my only sunshine. 因为有了你的爱，总是不平凡，展开。 Super Sunshine， 佢系嘈噶，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我是快乐的人。 嘢，我哋又嚟呢个停课不停学咧，但系我哋而家咧唔系打招呼住啦，我哋要打电话。 系啊，电话号码1872388啦，欢迎咧大家打电话嚟咧，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嚟出问题俾我哋咧，又或者答我哋问题都冇人欢迎噶。 系啊，其实大家都知道应该要点样做噶啦，1872388就 系 我哋嘅电话。你有任何嘅问题，不论系大朋友又好啦，小朋友又好啦，IQ 题啊，常识题啊，或者你一啲咧，你自己独一无二你谂出嚟嘅问题都可以嘅，可以打电话咧，你就考阿曾志豪、桂花田同黄耀祖咯。 系啊，冇错啊！今日咧，我哋其实都揾到咧一啲比较有趣嘅咧，啲知识题啊。 哦，即系佢哋想答我哋嘅问题亦可以。 系啊，所以我觉得咧，啲小朋友啊、大朋友咧，都欢迎你咧，可以随时打上嚟咧。睇下你识唔识咯， 同埋我想知道啲哥哥姐姐咧就嚟翻学咧，佢开唔开心啊？ 肯定好开心啦、啊，我真系开心噶，咁耐都冇翻啊嘛。 系啊，啲同学系咪啊？ 系啊，嗱，我咧知道而家好多小朋友咧中意玩乐器噶嘛， 系， 所以咧我咧就私底下准备咗呢几条同乐器有关嘅题目， 乐器题啊，乐器唔系净系攞嚟弹啊，攞嚟玩嘅啫咩？ 可以问问题噶，原来都 咪就系嗰个玩。直笑咯，系咪？ 上次啫嘛，嗱，大家打嚟1872388，1872388，跟住听你电话咯。 30名维修人员喺台风期间候命。南韩喺过去一日再多12人感染新型肺炎，10宗系社区感染病例，其中仁川有6宗，首尔3宗，中青南道1宗，累积确诊病例11122宗。264人死亡。首尔市政府表示，同梨泰院夜店相关的病例未有演变成大规模爆发，但病例仍稳定上升，直至昨晚相关感染病例增至最少197宗。疾控中心说，由于仍然未知传播途径，担心病例随时增加。南韩高中三年级学生昨日复课的首日，仁川有两个学生对病毒检测呈阳性，当局下令包括仁川同京畿道在内的75间学校紧急停课。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同时位于广东内陆的暴雨带正是逐渐向南靠近沿岸地区。预测大致是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稍后骤雨增多，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周末期间骤雨减少，但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01点，升一点，总成交金额553.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86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71点，升22点。部分每日港股造价：药明生物131.3，跌2.4；腾讯控股437，跌3，小米集团13.14，升3.6；阿里巴巴208.6，跌2.2；港交所274，升8.2；美团点评130，升1.5；友邦保险71.35，升7.5；中芯国际18.48，跌3.4；中国移动57.55，升1.65；中国平安78.75，系冇起跌。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英镑9.456，瑞士法郎8.022。澳元5.087，加元5.563，新西兰元4.749，欧元8.4982，每百人对港元7.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688。日经平均指数报20583点，跌11点。港金现价报16135，跌3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0.14美元。卖出1742.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啊，较早前大坑道落山方向近住港安医院对出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仍然挤塞噶，龙尾排到去北拉山道噶。

飞蚁趣味题都有，我问你怕未啊？真系 究竟飞蚁系咪真系有趣味嘅咧？ 哎呀，桂花田依依连富民都觉得有趣味噶嘛？ 又系， 个个有唔同嘅嘢。 系我哋琴日唔记得问桂花田，点解咁中意睇富民？不过佢好似喺节目有讲过，算啦算啦，好啦，放过佢啦。好啦，部电话号码18723888，咁啊，第一位听众你系边个 ？Hello 怡乐。Hello， 怡乐， 怡乐系我嘅忠实 fans。 Hello， 系啊，怡乐你好啊、嗯，你今次想问问题定想答问题噶？ 两个都想， 两个都想。 咁、哦、你问我哋先啦、 啊，你出题目啊。嗯， 好啊。 嗯，请讲。 公主点解食咗一啖青蛙王子都冇变翻人嘅？ 青蛙公主点解食咗青蛙王子一啖，但系青蛙王子冇变翻人？ 系啊。 因为佢哋本身系青蛙，唔会变 人咯。因为嗰个系青蛙公主咯。 唔系，系青。 哦，你帮我哋再估多少少先。 你问多次先。 好，你问多次先。等我哋，我哋要估到中为止嘅。 公主锡咗青蛙王子一啖，点解公主都冇？唔系，系王子都冇变翻人。 哦、王子都冇变翻人， 公主就锡翻青蛙王子一啖，点、哦、解青蛙王子冇变翻人？ 我知道，因为嗰个青蛙王子佢真系喺青蛙里边嘅一个王子嚟嘅， 唔系， 因为嗰、那个，唉， 点解冇变翻人、啊 我想问个童话故事系咪石咗一啖就 变翻人噶？系、啊啊啊啊、 童话故事都唔系好肯定嘅。 哦，知啦，佢锡错咗只癞蛤蟆。 唔 系，佢认错咗癞蛤蟆同青蛙嘅分别，唔系、啊啊， 又嚟啦， 系 癞蛤蟆同青蛙， 癞蛤蟆擒佢啊， 系咪同个公主有关系噶？ 个 答案 同公主有关系， 即系我哋系啦，唔好谂青蛙嗰边、啊，我觉得，因为公， 我知啦， 我知， 我而家知啦， 公主戴咗口罩， 冇错啦， 系啊， 系啊，我都即刻谂到真系啊， 好叻啊你哋， 系啊，戴口罩系啊。 新嘢新嘢，而家新嘢嚟噶。 我想问一下咧，怡乐呢个问题咧，系咪你呢一个礼拜咧，你特别谂啊，定系你待住咗几耐，谂住嚟考我哋三个噶？ 我之前同妈咪一齐谂嘅， 自己谂添噶，多谢你啊，同多谢你妈咪啊，好叻！我觉得呢个节目呢个环节好有意义啊，啲小朋友同埋妈咪真系会喺屋企度多咗一样嘢，喺停课嘅时间咧，去创造一啲问题嚟考我哋啊。 可能我哋平时都有呢啲嘢咧。 系啊，多谢你，多谢你，娱乐，好啦，我哋记住啦，拜拜。 好叻啊！真系好叻啊！俾个叻佢手指功，大大力俾佢啊！真系。 你应该俾我同桂花田啊嘛。 我 不过其实你都好叻啊！你一问咗公主，然后就令到我哋谂到个方向。 但我想讲，我一世都唔会谂到公主戴咗口罩嘅。 你放心，系 OK 嘅。 但我觉得好合理啊！啊，犀利啊！ 系啊，好啦，电话旁边继续有第二个小朋友啦，系咪啊？家聪。 Hello， 家聪。系啊，我系家饭啊。 系啊，我系家送啊。 系啊，佢系家双快啊。 系啊，我系家庭乐啊。 系啊，系啊。 你好啊。 系家乐福啊。 我系家聪啊。我今日又问你哋问题，又答俾你问题。 好啦， 哎呀，头先唔记得问娱乐添啊。 我记得噶，不过你收咗人哋。 我哋 记得你揿咗掣啊。 我记得你哋都唔出声啊嘛。 你揿咗掣，我点出声啫？ 你唔出声，我咪揿掣咯。 你好啦，好啦，家聪啊，请你问我哋问题啊。 诶，电话号码18723888。 点解啲脚毛啲脚咁短嘅？ 咩话？ 佢话点解啲脚毛咁短？定点解啲脚咁短？ 唔系啊，啲毛鸡啲脚点解咁短嘅？ 毛鸡 啊？ 点解毛鸡啲脚咁短？ 哦，你操作阿祖儿嚟啊？ 佢唔系毛鸡， 但系啲脚短。 唔系啊，我脚唔短，我腰短就肯定。 点解毛鸡啲脚咁短啊？ 系啊，但系点解我听到点解啲脚毛咁短嘅？ 家聪，我想考下你先，毛鸡同公鸡有咩分别啊？ 一只生蛋，一只唔生蛋。 咁点样分佢嘅样？边只系公鸡，边只系母鸡啊？ 一个有冠，一个冇冠咯。 边个有冠，边个冇冠啊？ 我唔知 点解有冠冇鸡冇冠， 好叻啊佢！ 因为外面冇鸡就梗系冇鸡啦， 我都唔识啊，我想讲头先 错啊， 真噶，我嘅常识唔系用喺呢度，我用喺计翻啊嗰啲地方嗰度。 好啦，我哋要答翻小朋友咯，点解冇鸡只脚 咁短？嗱，大家如果我哋嘅听众们可以一齐谂之余啦，亦都可以打18723888，18723888咧考下我哋，我哋真系又答唔到咯。 点解冇鸡只脚咁短？短啊！ 呢个系一个常识 题嚟噶， 常识定 IQ 啊？ 咩啊 ？IQ 题 ，IQ 题嚟噶，冇鸡鸡咁脚走，鸡咁脚 是四字成语定是即系系点样？ 鸡啄唔断，鸡咁脚。 喂，家聪， 完全冇方向嘅， 系咪四字成语定系乜嘢嚟噶？唔系嘅， 我知道，因为啲鸡脚俾啲阿婆选得多，选到 佢边系晓得呢啲啫 ？IQ 题冇呢啲嘅， 可能啱咧。 其实我头先谂嘅好似嗰度，如果唔系凤爪面好大只咯，喺度谂，摆唔到入口啊！ 佢只脚掌嚟啫嘛， 佢只脚嗰啲公鸡嚟嘅喎， 系咩？ 系咩？又 分 未必嘅，又未必嘅。 你见到只假爪啊？ 咁我谂住大我就会惊，我唔惊你嘅，话俾你知。 都唔系，系嘅，因为鸡如果系公鸡，好似佢个脚爪咧多咗个勾咧。我嚟攻击人噶嘛，嗰啲斗鸡啦。 咁冇鸡冇爪嘅咩？ 好似冇嘅。 我知，我试下估啊。如果冇鸡只脚系好长嘅话咧，咁佢只脚而家好幼噶嘛，佢好长，但系佢个身咁大，佢咪好似不斗因会跌咯。 I Q 题啊， 系咯， 你肯定翻少少，肯定错啦。哎呀， 有冇 啲贴错啊？俾啲贴士得唔得啊？ 我收声啦，咁唔该。 喺边个方向谂好啲啊？ 冇鸡。我都估噶，因为如果你最高咧就系咧啲蛋跌落咪烂咯，咁咧 B B 咪死晒咯。好， 阿祖我哋唔做节目， 唔做节目， 系啊，我谂紧佢个 人。佢今年又啱咗咯， 又啱 又啱啊！听唔听到啊？家聪，多谢你啊！ 其实我终于明点解落来系资优啦，其实佢阿妈根本有资优底嘅。系啦，除咗唔系脂肪先，佢有脂肪底，仲埋脂优底，喺 IQ 题嗰度系脂优。 暗藏呢方面 啊，好记得啊，家聪到你，我哋问。 好啦，嗱，既然你咁中意问嗰啲， 佢自己好品用啊。 系啦，佢问嗰啲鸡仔嗰啲啦，我哋问佢动物题啦，好唔好？ 好好 嗱，但系呢个唔系 IQ 题嚟喎，家聪，呢个唔系 IQ。 我想问鬼湾前嗰个飞蚁题咯。 啊，好啦好啦，哎呀，你中意飞蚁题。 咁我又想问下家聪啦，你知唔知点点解飞蚁是白蚁啊？喂， 即系因为佢生出嚟就系白蚁啊？ 唔系咯， 佢由飞蚁变白蚁噶嘛？会系嘛？ 嗱， 就系而家问点解会？ 究竟系由飞蚁变白蚁定系白蚁变飞蚁咧？ 吓， 系飞蚁变白蚁嘅。 由飞蚁变白蚁， 点解咧？家聪 系啊，你讲嚟听。 飞蚁变白蚁啊？ 其实我唔知佢哋两个系会变嚟变去 的。啊，嗱就系、是、啦， 好年轻咁样飞，然之后好老咁白啊嘛，啲头发白雪雪，所以 O K 喎， 你觉得系同年纪有关嘅？ 老人家 O K 喎，中意佢答案。 你嘅白蚁系即系老蚁咁 啊？系啊， 即系老咗就会由飞蚁就变白蚁啦，啱唔啱？桂花田 又唔啱。 不过我觉得你个推理我欣赏，因为 但系佢真系飞蚁变白蚁嘅， 飞蚁 就变咗白蚁，系咪啊？ 究竟系白蚁变飞蚁定飞蚁变白蚁？ 哦，咁我估啦，应该系飞蚁变白蚁。 点解咧？ 所以头先阿田姐姐讲噶嘛，叫阿田姐姐添，佢话咧就要消灭啲飞蚁，如果唔系咧，佢落地生根咧，可能就会变白蚁注目。 系， 所以系飞蚁变白蚁嘅。而佢点解会咁变呢？就到家聪你答啦。 系， 家聪叻， 要咁变嘅。 唔一定噶，嗰个系阿曾志豪哥哥 先。大哥哥带住，即系要咁样辛苦咁样起屋，所以佢哋大个咗就要起屋，所以系飞蚁变白蚁。 哦，要起屋，所以就飞蚁变白蚁。我净听到呢几个字啫，系唔系？ 我俾分佢，佢净系嗰个讲古仔个通，俾一百分。 佢真系好中意做节目主持。 好啦，你开估。 嗱，我讲你听下啦。嗱，白蚁唔系飞蚁咧，又叫大水蚁。咁咧，佢咧系咧。白蚁的繁殖蚁种嚟嘅，记住啦，白蚁的繁殖蚁种，当一群的白蚁咧达到一定的数目的时候咧，佢哋就会分工咯，分巢咯，公蚁咧就自然会变种，长出嗰只翼就变咗飞蚁，咁所以咧，咁跟住咁佢做咩啊？咁佢就好快咧，搵喂搵地方啦，因为佢已经嚟咗巢啦嘛，佢搵地方做咩咧？佢搵个地方就系搵个栖息地。跟住系啦，佢揾到地方之后咧，佢就退役，即系 真系退役喎。 即系佢唔要 飞走咗， 系 O K 你呢次食嘅都几好，真系退役喎，啱。 佢真系唔要嗰只翼，跟住就逗留喺嗰个地方度产卵。 哦， 系啊。 家聪，你明唔明佢讲咩啊？ 家 聪啊， 瞓咗三次， 有啲唔明。 咁啱噶啦，你诚实。如果你同我讲话你明晒嘅话咧，就甩大牙噶啦。 系啊，唔系啊， 但 系 我觉得咧， 其实好、啊、 其实解释得好好啊， 好好 啊，但系我觉得咧，因为真系比较复杂啊，所以我觉得嗱，家聪阿祖哥哥咧鼓励你啊， 系冇错， 玩掂。而家我哋停课不停学，大家喺屋企嗰度啊，揾一啲资料，究竟非蚁白蚁，头先你想知个答案系点噶嘛？桂花田姐姐咧就解释咗俾你知啦，你就再做多啲嘅资料搜集啊，咁你就更加了解啦。 而家咧正正系非蚁嘅繁殖期啊，所以咧你一定要 推嘢嘅时候， 佢、要保。 我有样嘢想话俾你 知。哦， 好啊。 我就嚟翻学啦，冇得听你哋节目，好伤心。 哦，哎、但我觉得你同同学仔玩咪仲开心咯、 啊， 多谢你先啦。 你快啲做完功课，放咗学之后咧，听我哋重播亦都可以噶、 啊， 网上面听翻重播就可以啦。 咁你期待暑假咪可以再听我哋咯？ Yeah, 到时暑假我哋试下又开唔开放翻，嚟俾你打电话嚟同我哋玩啦。 咁家聪啊，你之后翻学咧，你就要改名做家课噶咯。 系啊， 系啊，真系好啦，拜拜，拜拜，家聪， 多谢家聪， 系啊。 我好喜欢啲小朋友，即系佢就好真心地同你，好、 啊、 想同你参与一起玩游戏嘅咁样。 好啦，个电话我哋听到过 咯。先啦，你系边个 ？Hello Oscar，Oscar 你好。 Hello，Oscar，Oscar，Oscar BB， 来来来来来， 暂时啦 ，Oscar 就唔见咗吓。 系啦，咁我哋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同你继续玩一八七二三八八一八七二三八八。 长年住在我家，小小一个家，小红像不识怕，一只激动背上学上路，想进也在秘密对话。过去这戴眼镜少女，一针一针去细致亲手制造你。每次我泄气垂头哭泣中，多得你可一起紧皱着眉。最爱每晚与你分析他一切，我说多少有运气，你或有点生气，担心不可再去分半张被，常红抱灯熄了，开心伤心都细数，白毛毛漆黑中起舞，当世界碎了，定会在暗中给我去祷告，长年住在我家。小小一个家，小红像不识话，伴着皱纹到我日照吧，你亦照吧，长年住在我家。小小一个家，小红像不识话，一直激动伴上学上路，想进也在秘密对话。 阿芝个芝个做，我哋呢条问题就系问你，佢讲紧咩咧？ 系啊。 BB 话咯， 日文嚟噶，而家有小红啊，个梁咏琪啊，我哋听听众电话，你系边个？ 钟明， 钟明 ，Hello，Hello，Hello，Hello， 你好、 啊。你系钟明啊，定系俊明啊？ 俊明， 俊明， 俊明， 好啊！你问问题定系答问题啊？ 问问题， 好啊，嚟 啊！ 一辆载满乘客的旅游巴士共重五吨，从车站开出一段时间后要过一座桥，桥上写着严禁五吨或以上的汽车过桥，但车子平安地过桥了，你知道这是什么一回事吗？ OK， 嗱、嗯，我解说一次啊，即系噶啦，架车咧就系五吨嘅，但系咧要过桥咧，桥就写住严禁五吨嘅车咧就过桥，但架车又可以成功过到桥喎，点解咧？ 我知，好彩， 系咪因为佢好彩咧？ 冇好彩嘅，吓， 系喎， 唔系喎， 系咪食字嗰啲嚟噶？俊明， 系咯， 唔系你识啊？ 食字啊 ？IQ 题嚟噶 ，IQ 题， 点解佢可以过到桥？佢话严禁五吨嘅货车过桥，因为佢唔系货车，佢系旅游巴。 啱啦， 系咪啊？俊明 问你啊，你 话 唔系啊？ 又唔系 啊？妈咪喺后面都话唔系啊，系你自己谂定你睇书噶？应该系睇书噶，头先系咪啊？ 系啊，睇书。 即系话一架五吨嘅旅游巴就过咗一道话明唔准俾五吨货车过嘅桥，点解？ 佢又过得到，安全可以过得到、啊。 佢落晒啲人，跟住自己嘅车自己过， 系，所以冇，唔 系， 我有谂过呢一样嘢嘅都， 嗯， 因为佢去到嘅时候，临时个牌已经， 系， 哦，差唔多， 唔系落晒啲人咯， 落咗一个啦，落咗个桂花田姐姐， 冇落人嘅，但系， 啊，落咗啲货啊？ 冇货噶，系巴系旅游巴嚟噶。 旅游巴、 啊、 落咗啲。 咁样啦，掹走一个碌啊。 唔系啊， 佢话唔系啊， 我都估唔到啊，少少头水。 佢话我近啊， 系我都，哎呀，我唔知啊，我扮知嘅啫，其实。 啊，我估佢冇用，即系佢要挞车先行得噶嘛，佢冇挞车，跟住后边啲人帮手拱过去。 唔系， 冇啊，唔系啊， 冇啊，唔系啊， 冇人落过车啊， 冇人落过车，但系同个落有关嘅。是咪啊？ 少咗一啲嘢嘅， 我少咗一啲嘢嘅旅游巴，少咗一啲嘢嘅，所以佢就过到桥啦。原本个桥原来写住唔准15吨嘅车过嘅，个一字跌咗落嚟。 我啱啱想讲个一字， 系咪啊？ 唔系，系5吨嘅啫， 都系5吨嘅啫。不如你开股啦。 系啊，我惊我玩到一点，即系都仲有同你玩紧啊！我 开股啦， 今日冇乜 电 啊，连呢啲估唔到啊。 开股 系咩？个答案系 跌咗啲嘢出嚟。 因为旅游巴去嗰阵时咧，已经冇咗一啲汽油噶啦，所以咧就冇五吨咁重啦。 哦， 有道理， 即系唔够油啊，好似我哋三个一样啊， 所以就冇5吨咁重啦、明白？ 真系冇咗啲嘢喎， 系、好啦，咁你要努力啲咯、好嘛？因为点解啊？ 我唔努力系我哋努力啲啊！ 呢、這个故事教训你，我哋点啊？ 要 加 油 啊！知道啊？好啦，多谢你 ，Thank you， 好好啊，呢、這个真多谢俊明 ，Thank you， 拜拜。好，最尾个听众啦，应该系你边个？ 好。哦，我暂时就唔博住啦，系啦。 好啦，好啦，唔好博啦。喂，咁不如我哋自己玩咗最尾呢条佢啊。 你嚟啊，你嚟。 我出一条先。 好， 请问你鳄鱼 头脑衬底，我知 嗰条脷可唔可以伸出佢个嘴巴外边嘅？ 唔可以，因为佢可能会唔记得咗。有阵时啲鳄鱼咧，擘大个擘大个口好耐噶，咁样唔记得咗条脷，搣咗出去咬断条脷，咪唔抵咯。 咪发电啦， 佢 唔系 IQ 题嚟噶，真系 有啲常识题。 常识题嚟噶， 佢条脷应该可以伸到出去嘅，我觉得 伸唔伸到？ 伸到， 一个话伸到，一个伸唔到， 冇错。 究竟系 咩啊？ 答案就 系 你哋一个啱嘅， 系 嘅。 Okay。 是不可以伸出去的、 我啱错啊！ 你啱 错，我谂华子都要答呢啲是非题，起码中与唔中咧50% 啊嘛，一半一半 啊 嘛。 你啱咗真系，好啦，第二题是非题，吹嗰个咧乐器嗰个低音号啊，咪卷住一嚿嘅。如果将佢拉长嘅话， 系 佢嘅身高大概有180公分，即系100零。 即系冇咁高咯，未有。 啱定唔啱？ 你啱啱发个号嗰个啊？ 系啊，即系卷卷卷嗰个咯。 系 我觉得啱，因为佢好长嘅， 180， 有冇 高过我咯？唔系，同我差唔多咯。 咪高过 我？ 我都觉得可以有嘅。 有冇咁长？ 有。 答案系错嘅，原来冇180咁长嘅。 系得175啫。 系啊， 系175啫。 哦，佢系冇度俾你睇嘅。 几有似 嘅。但系佢话俾你听冇咯。 好啊，多谢，长知识嘅真系。 系啊，我哋一齐咩啊？加油啦！ 好啦，加油。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一宗初步确诊新型肺炎个案，患者是一名年约70岁的女子，现时正在屯门医院留医。据了解，患者从外地回港，暂时怀疑属于输入个案。截至寻日，本港累计有1055宗确诊个案。香港电台顾问委员会今日早上同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见面，顾委会主席陈建强在会前表示，几星期之前顾委会要求同邱腾华见面，因为通讯局在4月20日香港台节目发出严重警告，委员会认为有需要向商经局寻求工作指引同交流，以确保港台符合约章。被问到广播处长梁家荣是否不获邀出席会议，陈建强说邀请名单由局方负责，他又说今天的会议上不会讨论个别节目。据了解，广播处长梁家荣作为顾委会当然成员，无收过会面邀请。政府计划向海洋公园拨款的54亿之中，有31亿用以偿还商业贷款。 海洋公园董事局副主席刘明伟表示，54亿拨款是计算了未来12个月有机会被收回贷款的金额。至于是否主要还款给某一间银行，他说这个并非重点，因为如果没有新资金，任何人包括广告商都可以将海洋公园申请清盘，所以公园不是要帮任何一名债权人，而是不想被清盘。刘明伟又澄清，直到现时为止，公园没有被紧急收回贷款，政府稍后会就此事回应。南韩过去一日再多12人感染新型肺炎，10宗是社区感染病例，其中仁川有6宗，首尔3宗，中青南道1宗，累积确诊病例11122宗，264人死亡。首尔市政府表示，同梨泰院夜店相关的病例未有演变成大规模爆发，但病例仍然稳定上升，直至昨晚相关感染病例增至最少197宗。疾控中心说，由于仍然未知传播途径，担心病例随时增加。南韩高中3年级学生寻日复课的首日，仁川有2个学生对病毒检测呈阳性，当局下令包括仁川和京畿道在内的75间学校紧急停课。天气方面，预测大致是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骤雨增多，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周末期间骤雨减少，但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13点，升13点，总成交金额615.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85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44点，跌3点。部分活跃港股数价：药明生物131.5，跌2.2；腾讯控股436元，跌4元；小米集团13.22，升4.2。阿里巴巴208.4，跌2.6；港交所273.2，升7.4；美团点评130.9，升2.4；友邦保险71.3，升7毫；中芯国际18.24，跌5.8；中国移动57.85，升1.95；中国平安78.65，跌5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7.66，瑞士法郎0.967，加元1.394，人民币7.106，英镑对美元1.22，欧元对美元1.096，澳元对美元0.656，新西兰元对美元0.612。日经平均指数报20566点，跌28点。港金现价报16100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0.41美元，卖出1742.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还是车多，排到欣怡花园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落到西天桥东行去湾仔方向，近住水街一段挤塞，龙尾在城西道游泳池对出。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排到花园道口。在九龙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码头，由于有道路工程啦，而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影响到西贡公路出九龙咧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西贡消防局。咁另外入西贡方向咧就只系车多少少啦。大埔公路的沙田岭段入沙田方向，近住牡丹园一段比较挤塞啊！大埔公路的沙田岭段入翻沙田方向，近住牡丹园一带咧都系挤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学界超声道主持 黄晓莹、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陈永彤，今年22岁，我的主项是田径中长跑，是今年度的香港田径队3000米障碍赛的代表，曾经代表中大在大专周年奥运会拎过1500米冠军，上年亦都代表中大出战大专越野赛攞到团体冠军。 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我是李斯拉人，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做节目要光明磊落， 我哋做节目系冇嘢需要隐瞒嘅，系邻居就邻居，系老公就老公，系3个钟就3个钟。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桂花田黄耀祖曾志豪风骚快活人。 阿田啊，个 pizza 咧点解都半个嘅？你偷食咗啊？ 冇，我买翻嚟已经系咁噶啦。 你肯定？ 我买翻嚟已经系咁噶啦。 风骚快活人真系一个光明磊落嘅节目。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嗱，再提提你啦，我哋咧今集嘅尋找快樂的人咧就訪問桂花田啦，我哋 下個禮拜出街，下個禮拜出街啊， 加工炮製緊嘅啦，咁我哋第二集咧亦都可以做定預告啦，嗰、那個嘉賓咧就係汪耀祖，咁大家可以咧由頭到腳咧問曬佢巨細無遺都冇問題嘅。 我會仿效桂花田嘅做法，我會 喊啊 睇問題， 哦好好， 我好難喊噶， 係咪啊？ 系咪真系好难喊咧？ 我哋不如叫啲听众去 谂 追佢一啲，同埋好多听众咧，因为之前都有睇佢舞台剧咧，都会有好多感想噶嘛，系啊。咁如果你留言嘅时候，就不妨可以讲下，系可能你话阿祖啊，点解你啲舞台剧嘅票价咁贵嘅咁样？跟住佢就心痛啦。 系啊，冇得做噶啦，就 系 成个行业就嚟接噶啦。 唔系啊。见你陆陆续续 coming soon 啦， 系啊，所以大家快啲嚟啦！咁啊，上网咧，我哋已经有呢个留言区噶啦，欢迎大家可以入去咧问问题，问问题。今次我哋要问嘅就系黄耀祖， 黄耀祖吓，睇下啲咩？ 黄耀祖添啊， 佢仲要系吓，佢话佢好难喊嘅，睇下有冇啲咩问题可以追到佢吓嘛？ 你话俾我听，你抌晒佢啲衫咪喊咯。 我谂都未必啦， 或者呢个唔系一个问题，呢个行动嚟嘅。如果一个咁样嘅行动，我会崩溃啊，唔知喊咁。 我哋可以问黄耀祖嗰啲问题，我谂到啦。如果一对鞋跌落水，同埋一件衫跌落水，你会救边样先？ 系限量版， 或者如果咧桂花田跌咗落水，你会唔会即刻跳落去救佢啊？佢话唔会，我会除咗啲衫先，我唔要整湿我啲靓衫噶啦。OK， 好， 好疯狂啊吓！好，我想问一下，嗱，大家都有同人相处嘅，不论屋企人好，真系譬如阿豪仔有啊两个仔同埋太太，阿阿爸阿妈咁样，阿祖祖有阿爸阿妈，有隔篱一个咁样，有魔尼公主，有冇试过大细超？ 永远都大细超，我接受咗噶，呢个世界系冇公平， 系咯系咯， 但我哋应该要向住公平嗰个谂法去行，但呢个世界冇公平噶， 希望尽力做到公平系嘛？ 系啦，但系唔可能， 好难嘅， 冇可能， 我哋个心都唔喺中间啦。 咁但系我哋接受咗唔公平噶， 系咯， 系啊 ，OK 噶，嗱，即系譬如我举一个例子，如果你头先话屋企人嘅相处啦， 屋企人啊， 我话我，我自己永远都话系一样。但是我说我妈咪的话呢，我妈咪是会听的。 Okay. 我家姐说我妈咪的话，他们两个会吵架的。 哦、 我妈妈就听我讲嘢多啲 嘅。咁即系你妈妈对于你同家姐的分别是有大细超。 咁你可以，你唔知系咪大细超，但系个相处 夹 唔夹系啦。爸 爸就调翻转噶，如果要同爸爸要说服到爸爸嘅话咧，我话我同佢讲嘅话咧，我哋系会容易嗌交嘅。但家姐同佢讲咧，阿爸系会听得容啲嘅。 即系男性相佢异性相吸。 所以嗱，你话系咪有唔公平啊？可能系有唔公平噶，但系好处就 系 我哋一人搞掂一个。 咁啊 系， 系 啦， 咁 就搞唔晒 啦。有声量就打嚟噶，打嚟噶，好唔好？呢件事好啊。 OK 啊，真系。 到你啦，唔好回避我问题。 乜嘢啊？ 你咯。 有啊。 系点样咧？ 同边个啊？ 两个仔啊。 两个仔，由于细嗰个咧都仲系未懂性嘅、 啊，所以就可以偏心啲大仔啲啦，因为大仔识沟通啦。 因为大嗰个咧，佢嗰个咧即系能量太大啊，成日都咧搞到你要咧即系照顾咗佢嘅脾气啊情绪先咯。咁、所以咧，即系有阵时如果你用个回头率嚟计咧，系真系回头率喺个大仔度系多啲嘅。 O K， 系啊， okay, 但我又觉得合理嘅，即系嗱，我冇小朋友啊，但如果将心比己，阿曾小 B 咧，即系大仔咧。是即係你第一個小朋友，你又乜嘢都唔識，到而家佢唔單止仲會曉駁嘴啦，係咪？曉作反啊咁樣。 細個而家都識啦，細個都識。 佢有 一 後養 啫，真係好 坎坷。 你話佢坎坷，即係其實都係 樂趣嚟嘅，都係。 唔係樂趣啊！ 佢製造出嚟嘅。 自作自受，可能佢想當年 講到你自作自受。 佢阿爸都係咁講噶嘛，你嗰時係咁，你而家咪咁咯。 係啊。 嗱，你問我哋兩個，你自己會唔會啊？你個有永永樂樂咯。 係啊。 係咪我哋冇問呢句啊？有冇你冇？ 比较偏心 啊， 但我哋知啊嘛，你见我哋成日打电话同边个倾偈玩得最多嘅， 因为阿永永一早已经决定唔打电话俾佢阿妈啦。 嗱，唔好讲啦，我哋唔好讲啦，真相嚟 嘅。其实永永咧，佢真系一出世已经好独立嘅，即系点解咁讲咧？ 一出世就阿妈可以出去赚钱，几独立，我养你咁 样， 系嘛？攞樽奶嚟我自己饮得啦， 你 行开啦。 梗唔系啦，你唔系谂住帮我冲奶又话，你当我独立啊？我自己开奶俾自己饮啊？ 我意思系话，因为佢好，我真系咧，我数都。手指佢十六岁啦，我唔知道有冇手同佢一起瞓过十次、哎、你谂下， 咪衰咯， 即系佢好独立咯，即系佢唔肯咯，唔制咯，细个都 落落啊！今年十几多岁？十八岁， 十八 啦，十八岁啊！我都唔记得我有边一晚冇揭开嗰张被啊，去检查佢啊， 咁又话 贪热啊，系嘛？睇下佢有冇？ 我哋琴日全部唔记得问呢啲，我哋真系好失败啊！我哋挂住净系撩佢喊，呢啲唔记得咗问添，真系。 你哋再讲呢啲嘅话，我剪一世都剪唔完，琴日已经录咗两粒钟。 你的爱真的哎呀 我剪不完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不记得了怎么剪你知不知道我回来再学过我发现了。哎真的大 我跟我一起去 学。哎呀偏心的话题。 哎呀偏心。台湾呢咁即係而家又係啦大家都停工停课啦咁所以呢就即係妈妈呢就喺屋企呢就处理呢个家务即係早餐嘅时候呢。 是。 哇嗰份嘅早餐真係好明顯，佢要煮俾老公同埋個女食嘅。咁咧，咁佢整完之後咧，咁佢就 post 咗俾即係同大家分享咁樣。 係。 跟住咧，嗰啲人哇，呢位媽媽你都真係咧大細超得緊要嘅喎，咁樣。咁、 okay、 你覺得即 係整咗咩話早餐啊？ 早餐。 小朋友係一仔一女啊，定係咩啊？ 唔係小朋友係個女女嚟嘅，咁佢整俾老公同個女咁、 哦、 樣。 哦。我明啦，個女咧。可能就即系又蛋啊，又包啊，又早 又 麦片啊， 又香肠又 全餐早晨全餐，咁然后老公咧就得到一条萝卜同埋两条面，因为我嗰阵时见过咧日本佢哋啲老公咧成日 post 自己嗰啲幸福饭盒嗰啲便当咧，但 系 有一种系极端嘅幸福咯，佢就话我老婆咧又一兜白饭，然后摆咗两粒酸梅干喺上面啊，佢话我应该激嬲咗佢第二个礼拜啦， 呢个就系一个回应嚟噶， 系啦，咁所以我估个老公应该得到嘅回报就系呢啲咯。 其实咧又好搞笑嘅，咁咧佢哋咧就好中意系，即系因为氹小朋友啊嘛，咁、可能咧喺啲面包上面咧，可能都做咗啲功夫嘅，其实都系以一块白面包嚟为主啦。 系， 咁你觉得阿爸得到乜嘢？个女得到乜嘢？ 白面包， 即系 好似一 块 多 士， 但上面得到啲乜嘢送 啦？ 系咪啊？ 阿女咧上面就有花生酱咧，全部捆咗个笑哈哈啦，有图案嘅， 外形上面有嘅， 有心思嘅。老豆嗰个咧可能都有酱嘅一撇咁样咯，混酱咯，简称就 系 咯。 我估唔系，我估咧一片白面包上面咧，我都认同阿爸嗰边咧应该系 简约简约风格。 包側邊嗰啲包皮嗰啲咧， 係、哦、係頭尾嗰、那個 頭尾嗰嚿， 係 嗰啲即係 下難嘢，好似覺得 係啦係啦係啦，跟住上面咧牛油都冇嘅白麵包一塊，起碼有汗過，我覺得擺個落多士 冇冇汗嘅， 但阿女 個牛油所謂茶係一嚿擺落去冇抹開嘅。 我估阿女嗰塊咧似一個漢堡包咁樣啦，白麵包係底啦，有雞蛋有火腿有番茄有生菜包， 對毛白直情去到咁嘅份量， 層層疊咁樣層上去 嘅。 其實咧咁樣咧，你都會覺得咧。即大家都有啲料落去咧，即系摆喺三文治嗰片嗰块嗰片面包上面。 冇啊，我阿爸应该冇嘢，就走一劈嘢。 我都觉得系白冇，仲要系下难嘢。 我觉得咁样都仲好啲。 O K， 点解我哋唔估系阿爸根本冇早餐咧？ 哦，唔系有嘅有，我都话有咯、哦。 我知嗱，阿女食剩嗰啲面包碎啊， 俾 错阿爸。 喂，佢啲面包粒 O K 嘅，我哋唔知整嗰啲咩嘢食。 嗱，佢咧，大家唔记得咗，整面包咧可以有一个帽噶嘛， 系 咪？即系一个。 有个形状，你可以有星星形啊、月亮嗰啲咯，系咯。 嗰个阿爸系得你嗰块面包吸咗嗰个啤啤熊个帽嘅皮， 哦， 那個、 即系吸剩啊。嗰啲叫做咧，即系剩余物料啊。譬如咧，佢就整咗，譬如佢个女咧，可能一个啤啤熊好靓嘅形状。咁但系咧，佢系攞块面包吸出嚟噶嘛。咁剩低个欧拉嗰个边皮，咪阿爸你食啦咁样。 而个女系有嗰个啤啤熊嗰个心，而阿爸只系食咗个边皮，吸咗被吸走嗰个啤啤熊。 即系简单嚟讲，阿爸系食垃圾，阿女咧就攞咗个精华吸咗只啤啤熊，而个啤啤熊咧就只系摆面作嚟装。 好多色喎，下底仲有兜好多嘅唔 同嘅嘢，唔同嘅嘢咁。 我明啊，佢应该整完之后咧，佢本来谂住净系攞俾个女啊，跟住老公喺房度啊，老婆啊，我还没有吃早餐啊，我今日攞呢啲嚟。O K， 跟住哎呀，唔好意思啊，老公，跟住喺垃圾桶度攞翻先，唔好话抌噶啦。 冇冇话抌，我相信佢。 我想问下个老公有啲咩反应啊？ 个老公冇 可以接受。 即系阴公，简单嚟讲咧，即系块方包。个女就食下面， 唔系食咗中间， 老豆就食个包皮咯，真系。 系哦，唔系，但我会接受嘅。 你会接受？ 因为咧，身为家长咧，我谂阿田都明白，家长其中一个功能咧，喺而家咧，其实就系执垃圾、清手尾，真系噶。嗱，你食剩咧，因为阿仔食唔晒啊嘛，食譬如多得通心粉，食咗五六斤之后咧，跟住总之佢饱啦，咁跟住就话：，哎，老豆搞掂佢啦，咁样，跟住就望下，哇，几丰富。 有啲人留言咧， 几丰富。 有啲人留言话咧。冇比較就冇咁傷心。 係啦，冇比較冇傷害。冇比較冇傷害。 因為咧，即係你唔見阿女，哇，老婆咁細心啊，即係吸咗個紅紅人嘅型嘅麵包俾佢。 係 但原來嗰個嘢俾咗個女，不過都係個女啫。 好多都係咁嘅，唔係啊！我而家發覺好多嘅，譬如咧，即係我哋啲四大長老嗰啲咧，嗰陣時阿新咩買飯俾你食，佢話唔使咯。我點解佢話？B B 上昼食剩嗰啲饭咧，我再炒一炒食翻都，哇！食剩嗰啲，跟住佢就我嚟包噶啦。好伟大噶，真系。 唔好比较就得噶啦。难道我未讲过咯？我爸去完旅行，摩连会有手信，我冇手信嘅，我都唔明点解得我俾家用啊，大佬。咁但系呢啲成经常发生，所以唔比较就冇。 但系你会唔会去到咁夸张？就系、是、可能你阿爸咧就话：，哎 ，Bonnie。煮鸡肉俾你食，煮鸡肉俾你食。哎，阿祖你都未食饭啊？ 你食乜啦你？ 系唔系咪诶熬咗啲汤？ 嗰啲俾你， 俾你饮，俾你饮，俾你饮。 啲汤渣嚟嘅 喎，汤渣系你嘅真系。 开开心心，齐齐整整，咁就开心噶啦。 此际怕再追，偏偏痴心想见你。 要走，丰收快活人。 頭先係 Jenny 版本嘅偏偏喜歡你啊！ 琴日咧見到咧喺唔同嘅社交平台咧都有一條嘅片段，唔長嘅30秒都唔夠嘅。 OK， 但係嗰個轉載率都非常之高，因為你睇到嘅時候，我睇到嗰陣時我真係呆咗，咩事啊咁樣？ 我冇睇，我聽你講覺得哇唔係吧咁樣㗎。 嗱、啊，件事咧就發生喺銅鑼灣嘅地帶嘅嗰度嘅，即係中心點啦，係咪？咁啊見到咧片段裡面只見到一男一女应该都系几年轻嘅，即系个感觉只系廿岁出头嘅啫咁样。跟住咧就两个开头咧就好埋身地咧就有一啲嘅讨论，似就系情侣嘅身份咁样嘅。咁、后尾一开咧就见到咧开始有啲手部嘅动作啦、 摸边度、 啊？唔系。是打边度、啊？ 我打边度？ 系啦、但系有啲手部嘅动作，未称呼到，未可以叫做打嘅。直到有一下咧，就见到个女士咧、就一巴升咗落去个男士度、但系个感觉唔似好大力嘅。不过睇到嗰张相咧，就是、个男士成个口罩系飞脱咗。 咁犀利喎！佢口罩太松喎， 可能有啲松嘅。但系你估下，你下一步不唔使估，因为同你哋两位之前讲咗，唔好估啦。跟住呢位男士嘅反應咧，就令到大家真係呆咗，因為佢一手就扯住咗呢一位女士嘅衣領啊，你當圓領 T 恤啦，扯住咗個衣領之後咧，一揈就將佢揈咗埋牆。 哇！ 因為係咪好細粒噶佢？ 都唔係，我就咁睇，我覺得 矮過佢啦，當然就 見到幾高大嘅兩位都。如果嗱，我就咁喺度俾張相你，兩位都幾高大嘅。跟住飛咗埋牆之後咧， 我睇到啊， 下步你講啦咁， 連續失錯、失撞、失。佢个小腹 系 三下起码， 即系窝上去嗰啲 ，ush ush ush 咁样咧，嗰个膝头哥就即系攻击呢位嘅女士啦，咁样 哇真系好癫。 中间咧，即系点解大家会知道系边一度咧？因为中间有巴士经过噶，隔路边经过咧，应该咧就系铜锣湾嘅希慎嗰边嘅睇相就见到， 好癫啊！真系 哇，睇到嘅时候咧，我自己都目定口呆啊，系咪嗱？红姐，你啱啱睇到条片啦，你个感觉是如何咧？咁样 冇啊，我发觉好打得火热啊！而家佢哋真系啲年轻人真系 点解会 即系嗰个先一巴冚佢，然后佢三下飞撞， 系啊， 系，但系又好似若无其事嘅， 即系咁惯。 咗啊！佢哋系啊， 我见到即系当然咧，段片段唔系好长啦。我估计 系十零秒噶咋， 系啊，影唔到事后做嗰啲咩嚟？可能个男嘅死得仲惨啦。 个女嘅可能话岂有此理，一个失锄四百四，再嚟一个泰式霸王争，可能跟住陆续有嚟。 你都唔系咁样对你，真系喂情侣嚟噶嘛？啱啱 似情侣嘅身份嘅，你当系唔识嘅人都好啦，冇话情侣啦，你都唔会咁样 失 锄噶系嘛？ 我哋成日都话打女人咧，即系咩俾屎位啊嗰啲嘢噶嘛？ 打天打雷劈噶，佢要小心出街。 又未去到天打雷劈。 哇！你做咩无端 都可以啊？我觉得 点解唔可以啊？你唔系喂你嗰个女孩子 讲到好似咧嗱，佢真系打过女人噶嗱。阿雷喺呢度啊吓，对准佢咁样啊吓， 咁系唔啱，仲要当街当行，有咩事做咩要动手动脚先？你个把口唔系爱嚟讲嘢嘅咩？点解要用动作？仲要系咁样失撞三下？ 因为你同 你个女仔个肚唔系嘢嚟噶，系咪先？人哋都系冚你一巴，你咪冚翻一巴咯。如果你系要咁样还 嘅 话， 又讲翻即系公平个标准嗰度 系啦系啦。 如果你系要还，我即系我举个例嘅啫，咁梗系唔建议大家打啦。虽然你话诶个女仔打人在先咁，咁你男人都有气度噶嘛，啱唔啱啊？ 同埋即系用到失锄嘅话咧，呢样嘢系唔知可能佢系本身系散打王啊定系咩啦？我唔知啊。 系啊，告得噶，咪但系个问题系 当家当人打人。 咁你系个女仔会点处理啊？你 咁我梗系 嗱，即系报唔报警另一回事啊？会唔会离开佢？ 我梗系会离开佢黐线嘅，你点解你咁样打法？有咩事情要咁样先？ 嗱，你信唔信啦？佢系唔会离开佢嘅吓，真系。 因为就我期待个下集系点啊？ 唔系因为呢轮我睇得呢个人妻的世界，唔系夫妻的世界多咧。 人妻礼拜一我 系啦，因为佢里边咪有一 pair 情侣咧，就系即系约打同被约 嘅。 系啦，喂，嗰个女仔系真系冇离开佢。 但系你讲紧嗰个女仔话，原来佢打佢嘅时候系咩满足到佢唔知乜嘢嘅情 绪？唔系佢唔系满足，即系戏剧里边咧，佢就会觉得佢打咧，其实因为佢软弱，佢懦弱，佢净系识得用呢啲嚟表达，而佢觉得佢系更加需要俾人保护嘅啦，唔系我真系怀疑嘅。呢个好似头先阿祖话斋，都睇怕唔会系第一次噶啦，个样咧都太纯熟啦，真系好似咧 拉你埋墙，跟住就锄锄锄咁样，攞住膝头哥。 咁然后会唔会事后其实佢哋可能又冇嘢嘅？你真系估佢唔到 嘅。我另外一个咧，我又好想了解嘅咧，就系其他身边咧经过嗰啲老人。 嗱，你制唔制止好啊？ 我一定会制止。 通常冇好结果。 我知。但系喺嗰一刻，你見到有個女士俾人打，你控制唔到，喂停，起碼嗌停。嗱，嗰個制止未必會係你同我打過，同我打過嗰種，起碼要 stop 咗佢。不過嗱，唔代表喺呢段片裡面嗰啲路人冇咁做， 因為我睇唔到。 去到嗰個位咧已經停咗啦，因為你都見到有人經過係呆咗個嚇，唔係啊話，即係你都停一停望一望，佢個感覺係我又冇睇錯啊，係咁樣。但跟住條片咧去到嗰度就完咗。但我覺得路人如果經過我一定忍唔住啊。 唔知道我哋系咪要承受咧？就系、是、会唔会新一代嘅价值观咧？就系、是、男女平等，所以就唔会再有头先嗰啲咩打女人咩天打雷劈啊！喂，你打得我，我点解唔打得你啊？可能而家即系个平等嘅观念系咁样嚟噶。 咁都唔系打人，打人都系始终系解决唔到方法。 佢敢做一巴先，佢仲扯甩咗个口罩。你知噶疫情咁好危险啊嘛，佢惊系咪会咁样嘅咧？ 咁点解人哋都系打你一下嘅时候，你打人三下？ 佢可能之後都係繼續嗰句咯，又還手咯。 哦，係我都係 自己保護自己。又話先聊者戰噶嘛， 有好多 觀念擺咗喺度噶嘛。 唉，真係錯得緊要真 係。係啊，不過我哋梗係希望咧，即係 處理啊，真係 錯側口角就算啦，就唔使介意動武嘅。 唔可以俾佢助長呢件事發生咯。 而如果你身邊嗰個你真係有啲咁樣嘅傾向嘅話咧，其實都真係好需要揾一啲咧適當嘅朋友，俾一啲適當嘅輔導你啊嚇。 暴力係唔可以解決問題嘅。 六日一度雨带正系逐渐向南靠近沿岸地区，预测系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星期六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日一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91点，跌8点，总成交金额653亿4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85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44点，跌3点。部分活跃港股数价，药明生物131.5，跌2.2。腾讯控股436.2，跌3.8；小米集团13.14，升3.4；阿里巴巴207.8，跌3.2；港交所273.6，升7.8；中芯国际18.08，跌7.4。 美团点评130.6，升2.1；友邦保险71.25，升0.5；中国移动57.8，升1.9；中国平安78.55，跌0.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英镑9.455，瑞士法郎8.021，澳元5.086，加元5.561，新西兰元4.749，欧元8.4951。每百元兑港元7.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1.694。日经平均指数报20,558点，跌36点。港金现价报16,100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0.6美元，卖出1,742.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咧，而家龙尾就去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对开；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咧，龙尾管道出口；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龙尾就排到去学园街。其他路面情况喺港岛，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近住怡和大厦咧一段就车多，龙尾就去到国际金融中心。另外咧，干诺道西天桥东行去湾仔咧，近住水街一段亦都系挤塞，龙尾城西道游泳池。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喺新界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啦，近住康湖居，近住白沙湾码头啊，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咧，来回方向都仲系慢车嘅。咁特别系出九龙啦，龙尾就去到西贡消防局。大埔公路沙田岭段咧，近住牡丹园呢一段咧，就已经交通回复正常啦。咁另外西沙路去马鞍山，近住澳头前少少咧，都一段都系挤塞。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啦。好，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各位，我是恬淡情怀余建明啊。在人生的旅途上，冇可能日日都阳光普照嘅，少不免咧会有阴天。我哋最紧要咧就是坚持，唔好松懈，逆境自强，晴天一定会嚟嘅。Boney M 嘅 Sunny。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啲不安同焦虑。政府亦明白，在不断转变嘅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哋责无旁贷。在这个时候，继续凭着每个人的努力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二台通识60秒， 5月22号今个星期五下午3:30，等我 mark 实佢先。 5月22号你约咗边个啊？要 mark 实咁认真？ 我要揾嘢啊！ 揾咩咁紧要啊？ 目标客户咯。 哦，你讲紧由香港贸发局举办嘅如何寻找目标客户网上研讨会？ 系啊，而家唔少中小企业都谂尽方法去降低营运成本。咁除咗节流之外，最好就梗系揾到更加多嘅客户，即系开源啦。 咁呢个网上研讨会就啱晒啦。他们会介绍中小企可以怎样透过电子商贸平台去接触潜在客户群，同埋应该怎样完善物流管理。 而香港生产力促进局亦都会介绍零售业人力需求管理科技应用支援计划的资助细节，协助企业实现网络营销目标。 个网上研讨会咁多嘢学，仲要费用全免添，你话点可以错过啊？ 咁既然你咁想参与啦，快啲上贸发局网页预先登记啦。 收到。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声音演绎波盛黄天怡， 二台通识六十秒。 喂 ，Bun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12点新闻之后回来风骚快活人，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95%。 今天直播室有曾志豪、有黄耀祖、有桂花田，欢迎大家呢继续在网上留言。我们下一集的寻找快乐的人呢，主角就是黄耀祖。 没错， 大家有什么问题呢，记得上网留言，他都说了是不会看的，等他忐忑一下一个礼拜。 我说的是看你的。 有啲因为对佢流眼泪嘅一条题目吓，我哋都会帮大家去问下佢嘅。咁呢个时候我哋有豪语录。 豪语录，唔知系咪曼德拉语录？系啊，而家咧你引用名言嗰啲金句，你都要谂一谂啊，咪真系佢讲嘅咧？不过都唔紧要啦，最后最多就系话版本同埋出处又唔同，都解得通嘅。自从呢一个曼德拉嘅语录咧，就变成一个新闻之后咧，我得早讲咗咧系好事嚟噶，因为咧短短呢一个星期咧，我哋全个香港咧拥有咗呢个国际嘅视野啊！大家咧揾好多唔同曼德拉嘅金句啦，去讨论啦，去应用啦。譬如我今日都见到咧，有啲媒体咧就会讲话，曼德拉语录咧如何应用喺办公室嘅打工仔身上啦，亦都有啲人咧会盘点咧，就系、是、喂，其实过去咧原来有好多嗰啲名人啊，佢哋都中招噶。佢哋會唔覺意咧用咗一啲咧假名人金句咧，就去傳播啦，係同人哋即係所謂嘅互勉嘅。迎接光輝歲月，但我真心覺得咧，其實都可以接受嘅。點解咧？因為名人金句其實究竟你話俾我聽，係個名人緊要啲，定個金句緊要啲啊？未來問誰又能做到？真係有兩派嘅喎。有啲人认为名人金句系名人紧要啲嘅，嗱咁呢啲咧就叫做因人就肺炎啦，因为你可能会因为嗰个人你先至信服嗰个说话，亦都可能会因为嗰个人讲咧，你就会对嗰啲说话就产生偏见，即系如果简单啲，可能话喂叫你努力读书，嗰、那个你阿爸咧，你就会话哎呀多事啊，唔好嘈啦，哦，但系如果嗰、那个可能系你嘅女神，你可能就会话我会努力加油噶啦，系啦，呢啲咧就系着重嗰个名人嘅身份，嗰、那个金句系唔重要嘅。咁但系另一派咧，其实就系话俾你听，喂唔紧要啊。佢系边个名人讲都唔紧要啊，因为只要嗰个系金句，嗰句说话有道理嘅话咧，就算嗰个只系街边阿叔咧喺捉紧棋嘅时候同你讲一句，你都应该受用袋落袋嘅。咁当然啦，呢、這个世界亦都有啲人咧就真系，喂嗰、那个金句唔重要噶，因为如果嗰个人唔够出名嘅话咧，我引用起上嚟边够有型先得噶。嗱，又好玄妙嘅，点样可以变成名人金句呢？其实如果你是名人嘅话咧，你讲句说话咧，可能已经可以收录成为嗰个语录噶啦，系要会研究噶啦。我谂大家都好明白啦。所以如果你想做名人金句嘅话咧，你唔一定要谂到好多大智慧嘅，你谂到好多大成就啦。如果你已经名成利就嘅话，你哪怕今日同大家讲一句。记得把握时间，好好读书啊！哇，金句金句，抄低抄低。咁究竟曼德拉佢嘅语录，我哋应唔应该去传颂呢？究竟曼德拉仲讲嗰啲咩说话，系我哋应该去好好记住嘅咧？吓，迎接光辉岁月。今日我喺网上面咧都揾到几句嘅，喂，我戴定头盔先，我而家已经唔敢担保咧，佢系咪嚟自曼德拉噶啦？ 因为摩根菲曼又讲过，系咪？好多人都讲过噶，可能最后要揾沈旭辉做一做把关，我先知。但系唔紧要噶，因为我系信奉边一派呢，就系、是、金句大过名人派噶。系啊，只要嗰句金句本身系好有道理嘅，其实你唔使理佢系咪曼德拉嘅，系咪？嗱，呢几句咧都几适合咧喺而家香港里边去运用嘅。例如佢其中讲过，尊重过去嘅敌人就系、是、尊重今日嘅同胞。嗯，我哋如果唔记得咗过去发生嘅事，咁你谂下啦，咁今天你点样继续行条路落去咧吓？而佢对敌人嘅态度系尊重嘅。嗱，我谂呢个系几难做到嘅。尊重你的敌人，你问下今日的香港，你容不容易做到这件事？而另一句说话呢，我觉得是更加厉害的，亦都是啦，据说是曼德拉讲的啦，他说呢，要知道一个社会的灵魂，就要看看这个社会对待小朋友的方式，除此之外没有更好的办法。哇！我觉得呢句咧同另一句金句咧系好似嘅，就系话咧要了解一个社会嘅文明咧，就睇下佢点样对付对待小动物。系噶，呢句我唔记得系咪曼德拉讲嘅吓。咁但系好多人都会我嚟运用咧，就系话喂呢、这个社会有几文明，你睇下佢点样对待动物就得噶啦。咁同样道理，呢、这个社会嘅灵魂究竟系点咧？就睇下呢个社会对待小孩子嘅方式咯。啊，如果用呢个嚟观察而家嘅香港社会，啊唔知道我哋嘅灵魂。即是算是在一个什么状态呢？ 钟声响起归家的信号，在他生命里仿佛带点 气。可能呢经过整个疫情的打击呢，你都很灰心的了，一些没了份工啦，我昨天见到有一些不同的行业都要转行啦，这样又有得用曼德拉金句去勉励自己的，生命之中最值得荣耀的不是没有失败，而是在每次失败之后能够勇敢地站起来。 疲倦的双眼带着气， 真是你见到有很多人现在真是勇敢地站起来，还走出去送外卖。喂，都是一个正当事业啊，都是自食其力啊，这么多人愿意做步兵，起码他告诉你路是由我双脚行出来的嘛，所以对的，不要那么轻易就被这个困境，被这个疫情打败自己。 自信可改变问谁又能做到？ 我哋会喺作文题目嘅时候咧，成日都会问啊，你嘅理想系啲咩啦？又或者你成日都会见到有啲人咧，你望住佢话。喂呀，你其实追求啲咩啫？可能你都无欲无求㗎啦，但係点解你而家仲咁辛苦呢？咁啊，曼德拉呢吓，佢都有句语录係咁样讲㗎。我希望我嘅墓碑上面可以写上呢一句说话。埋葬喺呢度嘅人已经尽咗自己职责，除此之外我别无他求。哇，我想问呢句系难嘅，即系你话咧，如果你想喺个墓碑度写话咩，你有五个博士衔头啊，你系几多首富嗰啲咧，即系反而 O K， 因为你有能力，你有财力，你有运气，你都可以赚好多钱，读好多书，可能你可以拥有好多唔同嘅土地咁样。但系如果你要写得出呢句，已经尽咗自己职责，嗱，真系问下自己，下至喺你嘅门口做嘅看更，上至可能骑喺你头顶嘅老细。你觉得容唔容易答到呢一句话？我已经尽咗自己职责咧吓，可唔可以真系做到嗱？我哋讲话无愧于心咧，好似好虚幻咁样。但系如果尽咗自己职责，系咪每一个人喺做每一个工作嘅时候，你都够胆讲话？我系尽咗本分噶，我系尽咗职责噶，我冇吞扑，冇蛇王，冇偷懒，我冇超越咗我嘅权限，我亦都冇咧有啲嘢应该讲，但我冇讲。原来系。是不容易的老友啊，所以曼德拉都要将这句摆在哪里，摆在墓碑里，真的去到最后一刻他才知道我算不算是尽了我的职责呢？啊，最尾呢一句呢，我諗就适合好多人呢，真係你当係一首散文诗咁样欣赏都係好好㗎。亦都喺网上面都流传咗好耐㗎啦。你唔好理佢係咪曼德拉讲啦。我真係觉得呢都几值得大家好好聆听㗎。特别喺而家呢个环境里面啊。 自信可改变。 如果天空是黑暗的，那你就摸黑生存啦。如果发出声音是危险的，那你就保持沉默啦。如果你自觉无力发光的，那就卷覆于墙角。不过你不要为了习惯黑暗就为黑暗辩护，不要为了自己的苟且而得意，不要嘲讽那些比自己更加勇敢热情的人。我们可以卑微如尘土，不可以扭曲如嘴虫。出自好似是曼德拉的语录。 自信可改变未来，问谁又能做到。 做咩啊？个样咁愁嘅？哦，我唔系问你做晒功课未，我系睇下你有咩唔识，帮下你啫嘛。个个父母啊都紧张自己仔女噶啦。哦，我知道，尊重你都好重要。嗱，我尊重你嘅决定，做完功课重温《风骚快活人》好冇？ 做咩都好， 《风骚快活人》 陪住你。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 桂花年、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桂花年、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以下咧系一啲同疫情有关嘅有趣新闻，好难得嘅。疫情之下嘅有趣新闻， 我记得我哋之前都有啲揾到过，但系 呢个真系坚有趣，我觉得好开心。虽然唔系发生喺香港嘅， 讲嚟听下咁样。 第一系发生喺俄罗斯啦，我仲要咁样包装嘅呢两单疫情新闻咧，我相信你会就算喺香港咧，你会发觉。如果可以喺度发生就好啦。如果系咁嘅话咧，我都想入个医院啊。 哦，我知道你讲，你讲边单？俄罗斯系边单啊？ 好爆震撼啊！我真系觉得由心里边，我都想佢帮我探热同埋度体温，真系。探热同度体温系同一件事嚟，好似 系。 我乱咗啦，因为我净系想象嗰个图画。 好想快啲自己有啲事入去。点 解你觉得呢单系一单开心嘅新闻？你觉得个护士系咪咁谂啊？ 嗱，佢简单啲。那个护士 系， 佢就喺嗰个病房里边工作嘅时候咧，全身防护服 系， 啊，跟住佢一路喺度做嘢啊，接棉花啊，消毒啊，攞酒精嘅时候，佢发觉哦， 接棉花究竟系点样处理 嘅？即系接鱼蛋咁样咧，接，然后啲棉花又棉花球一粒粒，佢又咁样接出嚟啊嘛。佢话啊，点解啲病人系咁望住自己，系咁望住自己嘅咧？哇，最神奇系咩啊？ 咩啊？ 有一个本来插住呼吸机嘅阿伯， 系，哇，即刻弹起， 停一弹起，扑咗个呼吸机。Natasha， Natasha， 系啦，哇，都要嗌两句先真啦。冇啊，佢就着住一套全身嘅防护服， 系 啦，即系嗰啲唔知叫做咩高级防护服，好似粉红色嘅佢嗰套， 粉 红色噶。 你研究到咁仔细，出边定系 出边系啦，因为里边嗰套唔系粉红色噶， 系啊，白色噶， 估唔到，唔系白色啊，有唔同嘅色彩噶，系啊， 佢油埋添， 佢里边竟然只系着咗胸围同底裤， 系啊。因为咧就其實， 我想问下女士，你同唔同意佢嘅解释？ 佢话太热系咩先？ 你冇讲佢嘅解释系咩啊？ 佢乱晒啦！ 佢话太热， 系 冇乱到。佢话因为太热啊，我咧就 好焗嘅。 要全日都着住嗰度保护服，咁因为你都惊中招噶嘛。 明白。 但里边有焗汗热，咁我咪谂住净系着内衣裤咯。佢真系得个 bra 同埋个 under。 系。 佢话我系冇谂过，原来件保护衣咁透噶。 哦。 嗱，我冇睇内文嘅， 我睇咗 嗰张相咧，系边一个影出嚟嘅咧？咁样。 我应该系有病人影出嚟 啦。 我呢个想知啊，你明唔明白？我如果我真系大家临时，嗱点样为之会令嗱？你话其他一个男。男士嘅病房 啊 嘛，如果我而家病到未到死下死下啦，唔好讲到咁惨啦，系咪？突然之间，咦，眼睛有冰淇淋咁样，系咪？我真系可能会忍唔住影张相，跟住就同啲朋友分享下，哇，即系苦中作乐啊嘛， 犀利噶！ 我又唔明，我即系嗰个姑娘吓，即系负责照顾啲病人嘅姑娘咧，佢又咁。 佢唔知咁透啊！ 佢話佢唔知咁透。嗱，我就想、 啊、 我想問下女士， 講到唔知咁透。 我就話啦，我問下女士，你接唔接受佢呢個解釋啊？一覺得熱，所以淨係裏邊只係著底衫啦。二就係佢冇 check 又冇咁透。 嗱，我覺得透係第一係啱嘅，我相信，因為佢全副武裝，佢係真係全身包到冚噶嘛。 連個口而家都要包埋口罩，即係真係包到。 佢仲戴埋眼罩㗎，佢係由頭潛水鏡咁樣㗎。 我試過邊個疫情都好澎湃啊！而家 唔係，我覺得佢件衫澎湃啲。 咁但係問題就係我前者我相信明白嘅，所以佢先有啲咁嘅諗法。但係當你去咁樣做嘅時候，你都唔會第一時間望下，喂，究竟嗰啲質地咧，你自己都會攞隻手嚟揚揚睇下點樣肉㗎嘛？ 你阿田就諗下，連我啊 都睇下自己先啦， 都要留意下。以防走光， 唔係真係好真，好認真、 啊。我著衫嘅時候，我都要望下，哇！咦，係咪要加翻件底衫啊？咁我都要望鏡㗎。 我老婆成日出門口之前咧，以前佢做老師嗰啲人士著裙咧，佢就都話。望下会唔会太短？跟住我话我应该搭太短定系唔够短啊？ 唔可以太短啊，因为可能啲学生即系嗰个身份嘅关系。 又或者我觉得最难系咩咧？呢个真系我困扰嚟嘅。有阵时我老婆咧，佢就会话会唔会透啊？咁样即系睇唔睇到？惊睇到底衫嗰啲啦。嗱，咁我嘅难题就我话。你嘅意思我就咁睇啊？ 你想睇到定睇唔到啊？ 你意思我就咁睇，睇唔睇到啊？定系我行到好近睇唔睇到啊？定系呢件衫咧，如果揿住掹紧睇唔睇到啊？定系喺个窗口有阳光睇唔睇到啊？佢话咁即系行出街睇唔睇到啫？咁样 系 系咯。咁我话咁我点知啫？嗱，你俾你 跟住 你又弯腰我踎低啦，装唔装到咧？咁啊，即系冇理由咁噶。 我都有同样嘅情况同阿华哥。阿华睇下透唔透啊？有冇啲咩走咗出嚟？ 阿华都系唔明 白。跟住阿华话咩啊？我睇唔到啲咩。 谂住我睇唔到啊！我乜都睇唔到啊！ 阿华话我净见到你条狐狸尾巴走咗出嚟 啊！睇唔到啊！ 即系我明你意思嘅，但系问题系我如果作为女士咧，系会审慎啲咧，会望下，因为你讲紧你冇底衫啊，净真系 bra top 诶 bra 同埋。 但系佢个 bra 咧，个 bra top 又系类似嗰啲 sports bra 嚟嘅， 系 即系唔系真系好似咧。 咁我又觉得 好啲嘅，但系佢个 under 就系 under 咯。 我想 即系佢唔系嗰啲运动裤都唔系啊！ 佢嗰张相咧系咪佢背住即 系 后面 噶？ 唔系 ，I mean 佢后面有阳光，因为嗰张相影出嚟嘅角度啊！ 哦，咁呢个真系又要揾翻摄影大师啦， 因为你 哋 喺度讲紧唔同嘅角度啊嘛，嗰阵时有啲角度系会特别透嘅， 即系可能系经过阳光可能更透嘅，但系如果喺室内嘅灯光咧，可能就 OK。 但系佢俾人罚啊！而家阴公啊，真系系有个违反咗咧医院里边嘅穿衣指引啊，大佬。佢话咧，你咁样唔得掂啊！ 喂，跟住我穿唔好，你话我穿唔好嗰个保护衣又话啫，我穿唔好内里边嗰啲都唔得啊！ 佢都有穿好个内衣噶， 唔系我怀疑佢系干扰咗医疗程序咯，因为咁点度脉搏啫？ 唔系，因为同埋 个个都无端一百五十咁样真系。 即系个阿头咧，可能话喂，306号房点解咧？全班嘅 个个都走， 血压高咪，个个都血压高晒嘅，咁样咁 样，系咁开血压药，系咁开血压药。 啲阿头话嗱，今次好彩就戴住氧气罩嗰个吸得到啫，如果跟住就停咗咁点算啊？ 咁咪再透明度高啲咯。 讲下306号房嗰个护士过嚟，边个同佢 check？ 点解个个都有唔同嘅症状走晒出嚟？平时冇噶。 呢个就系俄罗斯嘅疫情新闻啦。我觉得嗱，呢个第一，我觉得好有趣啦。跟住第二咧，就日本嗰个疫情新闻咧， 单先有 就好啱啊早嘅。因为咧嗱，其实如果我哋香港早啲学识嘅话咧，我两单都觉得香港应该学嘅。如果我哋早啲学识咧，酒吧是不需要停业的之前。 因为。 他们真的太喜欢喝酒。 还有 不知道 为什么。居酒屋嘛。 还有他们很不愿意呢家居隔离的话就说现在已经落了命令呢。他们说大分院他们的政府呢就推出一个他们自己想的靓桥就说了穿这个装束可以去居酒屋。穿这个装束可以去 居 酒 屋。 那个装束是很简单香港有买的。 啊是啊。 就是那个呢长度遮住块面的那个透明那个即是胶盖呢 那 些帽呢。 那個帽啊、 即是有阵时有些女士去行山的时候尽量 遮 晒 成块面的嘛。 现在很多人落那些透明胶的啦。 他落来怎样用呢他说嗱、哦、我们去居酒屋喝酒啦 是不戴得口罩的。但有面罩嘛、 哦、 每人戴住个面罩咁跟住飲嘅时候呢就揭开少少然后将个杯呢塞喺个面罩里面。咁、哦、你咪依然都係可以令到你呢就算飲酒呢个嘴係冇暴露出嗰个罩外呀。 係 呀、 啊、 仍然都係你隔住我隔住你呢喂喂喂喂喂喂喂 喷都係喷咗就 冇 错 啦 但 係仲可以食嘢添喎。 可能喷到落你嘅餐具喷到落你嘅飲品你嘅杯嗰张台其实唔怪得知佢哋嘅疫情咁难受控啦、 啊。你亦都係讲得啱嘅。係啦。不过可能佢就觉得呢如果真係中咗招嘅话去俄罗斯医囉。上帝疫症。 喂呀唔准咁样㗎。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一宗初步确诊新型肺炎个案，患者是一名年约70岁的女子，现时正在屯门医院留医。据了解，患者从外地回港，暂时怀疑属于输入个案。截至昨日，本港累计有1055宗确诊个案。香港电台顾问委员会今日早上同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见面，顾委会主席陈建强在会前表示，几星期之前顾委会要求同邱腾华见面，因为通讯局在4月20日香港台节目发出严重警告，委员会认为有需要向商经局寻求工作指引和交流，以确保港台符合约章。被问到广播处长梁家荣是否不获邀出席会议，陈建强说邀请名单由局方负责，他又说今天的会议上不会讨论个别节目。据了解，广播处长梁家荣作为顾委会当然成员，没有收过会面邀请。政府计划向海洋公园拨款的54亿之中，有31亿用以偿还商业贷款。海洋公园董事局副主席刘明伟表示，54亿拨款是计算了未来12个月有机会被收回贷款的金额。至于是否主要还款给某一间银行，他说这个并非重点，因为如果没有新资金，任何人包括广告商都可以将海洋公园申请清盘。所以公园不是要帮任何一名债权人，而是不想被清盘。刘明伟又澄清，直到现时为止，公园没有被紧急收回贷款，政府稍后会就此事回应。全国政协会议将于下午3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会发表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另外，各人大代表团下午会开会推选团长和副团长，审议大会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草案以及大会议程草案。人大预备会议将在晚上举行，选出大会主席团和秘书长，表决会议议程草案。在预备会议结束之后，大会主席团会举行首次会议，大会发言人亦会召开记者会。天气方面，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星期六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日、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97点，跌2点，总成交金额660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85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44点，跌3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药明生物131.6，跌2.1；腾讯控股435.6，跌4.4；小米集团13.14，升3.4；阿里巴巴207.6，跌3.4；港交所273.8，升8蚊；中芯国际18.06，跌7.6；美团点评130.5，升3蚊，升2蚊。友邦保險71.35，升7.5；中國移動57.9，升2蚊；中國移動78.5，跌2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75，日元107.64，瑞士法郎0.967，加元1.394，人民幣7.109，英磅對美元1.22，歐元對美元1.096，澳元對美元0.657。新西兰元兑美元0.613，日经平均指数报20,584点，跌10点。港金现价报16,100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0.56美元，卖出1,742.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二十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中文歌曲龙虎榜盘州精选， 想呃我无咁易。 今次的新歌叫做《无力感》，但不要被这个歌名呃到你，以为是一首伤春悲秋的歌，相反歌曲是讲紧经历低潮变化之后重新振作向前，蓄势待发。 谁有过对立与遮掩，来到了这晚夜看春，如今一体生死自一线，独自活着未能自处。 作曲监制都是陈夏威，填词有 T-Rex， 编曲是陈夏威加上 T-Ma。 上榜三个星期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今个礼拜季军歌曲许廷铿《无力感》。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我的热情， 猴仔啊，喂，唔好听歌啦，掹走个耳筒佢啦。 吓，点解啊？ 有雷暴警告啊，唔好带一啲高度传电嘅用具啊，例如耳筒。 仲有啊，你戴翻顶帽啦。 点解又唔戴得啊？ 你睇个头遮到咁长咁尖啊，闪电嗰阵啊，分分钟导电噶。 头发都有事。 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即安短剧， 恶劣天气下工作有妥善安排，雇员安全又安心晒。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喂，快啲啦！ 哎呀，我好惊啊！ 惊乜嘢啊？你第一日翻工啊？老板叫你咁做噶嘛？你系咪唔听老板讲嘢啊？而家 咩唔系啫？好似唔系几好喎、啊！哎呀，好衰啊！咁样 有几唔好啊？哎呀，真系激死我啦！我点讲你先明噶？ 唔制要。 闪电田啊，你做乜咁怒气啊？我喺400米外都听到你喺度咆哮、啊。 诶，强风号，哎，你嚟就啱啊！真系，你帮我同我劝下呢个降雨文啦、啊。喂，叫佢快快脆脆啊！刚场暴雨，等我咧同老板交代一下嘛。佢又话惊，我唔知惊乜嘢，又话唔想，又这又那又边又波， 得啊！惊惊惊惊惊 啊！哎呀，就咁真系咪啊？啊，江宇文啊， 点啫？ 你落场暴雨咁有咩好惊啊？你本分嚟噶噃， 落雨咪落咯。 你哋都知啦，如果有暴雨啊，会为啲工地嗰啲工友啊带嚟乜嘢后果噶嘛？ 我知 后果啫。 哎呀，我强风号都强咗几廿年啦，我梗系知啦。因为如果持续降雨咧，可能会令到嗰啲电动工具潮湿咧漏电，咁如果工友触电，地面又湿滑，又会令到工友跣亲。工友如果喺密闭空间里边工作咧，仲可能因为水浸咧会淤溺添啊！ 又系啊，强风号啊，你个名真系好好 wonderful 啊！ 我要话 wonderful。强风号 系啊， 你咪嗰个你， 你一下子讲到咁多严重后果啊，我听都惊啊，我点忍心去落暴雨呢？ 系你真系麻鬼烦啊！ 有机会害到啲工友啊，交翻俾你做啦，强风号。 系我听人讲句一句说话，嗰啲人嚟讲嗰句说话真系好啱你啊，真系 乜嘢啊？ 咩船头惊鬼，船尾惊贼啊！ 哎呀，而家都唔系坐紧船，即系点啊？我都未搭过船，有咩好惊？ 呢啲一啲都唔重要噶，我哋讲翻。 正题先啦。 系啊，五行嘅你讲啊，你快啲翻嚟讲啊。 系啊，龚宇文，可唔可以饮翻杯冻柠茶先？ 好正啊！ 你咧 都话啲柠檬味道咯，你仲挂住？ 你话你唔想危害到啲工友，其实正所谓乜嘢啊？天有不测之风云啊嘛。工友喺户外工作咧，时不时都会遇到咧恶劣天气噶。所以咧，我哋要谂定咧恶劣天气之下嘅工作安排。 系我知啦，咁有啲咩要做噶？ 首先要尽量咧避免工友咧喺恶劣天气之下工作。如果佢哋真系要喺恶劣天气之下工作咧，就要评估有关嘅风险，确保工作危险嘅因素咧系受到适当嘅控制噶，仲要合理切实可行嘅范围里边咧，将工作危险程度减到最低噶。我就嚟冇气啦， 系啦，我见到你就嚟断气啦，强风号。 虽然我个名叫强风号，但我都唔够风啦，而家工友一定要知道咧，遇到唔同天气情况有乜应变方法噶。 哎，系咪到我啦？我使唔使深呼吸啊？ 唔使啦， 你同佢人工呼吸啦，闪电田。 我宁愿捐啲人工出嚟，你都唔好再同我呼吸啦。 啲人工咧学人哋啊，吓， 冇嘈咋到我啦，遇到我啊，即系持续降雨或者系暴雨嗰阵啊，啲工友要做啲乜嘢？ 哎呀，我知啦，哎呀， 乜你都知， 工友要保持警觉啊嘛，注意嗰啲水位上升嘅情况，遵从啊事前已经啊确立嘅安全程序，准备随时啊撤离危险地点啊嘛。 哎呀，闪电田你好叻，我点解叻成咁嘅？你呢啲嘢你都识嘅？ 你拉埋你啊！哎呀， 阿妈系男人定女人啊？闪电田， 阿江宇文，即系我咁讲啊，话你听啊，我食盐多过你食米啦， 血压高啊， 食呢啲又算啲咩啊？唉，赚赚赚咩都赚，叫你落雨又唔落。 我都话落食盐太多咪血压高咯，唔好啊，唔健康啊！闪电田你冇闪电噶啦， 你呢句说话唔系咁解噶。 哎呀，好啦，我又要连续讲三项嘢啦， 讲啦， 你哋又拉远咗个话题啦， 边有啫？ 拉翻近佢啦，你 因为啲土壤咧，可能好似你哋咁样日久失修，有啲松动噶。 见唔见我闪下？ 你見唔見我想一盆水潑蓋你度啊？ 工友咧就唔應該停留喺斜坡邊啦，同埋咧挖掘嘅坑穴裏邊噶，亦都唔好咧喺嗰啲溝渠裏邊躲避，以免遭遇咧水浸啦、泥土倒塌嘅危險。你哋平時倒塌咁早就啱嘅，咁樣倒塌就唔好啦。 一睇就知道你成日遲水講啲咁嘅嘢啦。 佢根本都唔知咩叫倒塌咁早。 你匿翻喺個坑穴裏邊， 真係老氣啊！ 亦都唔好咧喺未知嘅地面嘅情况之下咧，喺积水嘅地方上面走过，因为你唔知个淡有几深。 你知通常都系噶啦，都踩老文啊！ 我知道嗰啲古文成日听到人家咧，古文就话踩到氹氹踩到好深啊，真系掹唔翻佢上嚟。 唔使啦，有时啊俾人跣咗两下，嗰个氹啊几十米咁深啊！ 江宇文咧成日俾人跣啊，知道？ 真系啊！ 我啲闪电闪乜嘅先？闪 好啊！ 江宇文成日俾人跣，佢系咪变咗跣男文噶？ 我哋快笑啦， 胡培慧唔放过你啊！讲呢啲嘢啊， 你又识噶喎。 除咗持续落雨啊，会产生危险之外啊，闪电田啊，我仲知道闪电或者系雷暴，嘣嘣声嗰啲啊，系可以直接或者系可以咧经可导电嘅物体啊吓，对人体产生电击，亦都有机会引致火灾。咁样咧，工友佢哋啊，又有啲乜嘢应该做或者唔应该做啊？闪电田， 嗱，听住啦，首先嗱喺呢个闪电又或者咧。这个雷暴的期间工友呢就应该当然即刻立即停止所有户外工作啦，离开这个水面啦，空旷的地方又或者高地不要停留在这个树底啊、灯柱又或者其他那些叫导电的物体旁边，因为呢站在这些物件附近呢会有增加这个被电击的危险的机会的。 危险啊， 你见到闪电田个样子都知道佢咧盲中中咧乱咁劈噶佢，我话你知啦。 系啊，你个劈死先啫。 好在我系强风，你劈唔到风噶。 冇错，我系闪电， 你哋冇错啦。 工友啊，应该啊去一啲啊安全庇护所度暂避，成日都要听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嗰啲天气报告，留意住最新嘅天气变化。 咩？我哋香港电台啊？ 咁系啊嘛，我哋喺广播道上面噶咋，我哋净喺度劈啦、放风啦，同埋落雨噶啫嘛。工友啊都要留意啊，唔好佩戴嗰啲咧高度傳電嘅用具，例如 除翻曬你啲首飾 啊， 係嘛？ 係啊，例如耳筒機啊，唔好聽 MP3 啊，唔好攞住一啲長棒狀或者尖嘅長形物體。 即係收翻你嘅 閃電田，你成日有冇帶呢啲嘢出街啊？ 我梗係冇啦，我閃電噶嘛，你冇行過嚟啊？ 強風號話閃電田啊，聽咗咁耐咧，我都覺得你好攰啊，我聽都覺得攰啊，我諗咧，我知道啊，當工友遇到啊呢個颱風或者係強烈季候風嘅時候咧， 工友应该要做啲乜嘢啦？ 咁犀利，讲嚟听下。 嗱，听清楚咯，因为咧，当遇到呢个台风啦，或者系强烈季候风信号嘅时候咧，可能会有一啲嘅乜嘢临时救足物咧，或者系装置又会倒闭啊，即系冧落嚟啊，引致附近工友受伤啦，或者系财物嘅损毁噶，又可能咧会出现咧物件飞倒啊。 哎哟， 哎哟，咁啊，工友咧身体咧失咗个平衡咧，就会有跌倒嘅情况。 咁啊，叫强风唔好走出嚟咯。 唔系，我谂住吹翻正佢咯，佢喺边边跌，我就喺另一边吹翻起佢。 吹下细张者风吹咁样系咪？ 系啊，都系啱你年纪嘅，真系。咁你觉得咧，工友有乜嘢应该做啊？同埋有啲咩唔应该做？即系阿降雨曼 系应该停止有高空堕物或者系有从高处堕下危险嘅工作啊！吓呢啲时候要停止，例如咧吊运或者系棚架工作等等都要停止。应该要做嘅咧就包括，例如咧系要移除或者系绑紧一啲松散嘅物料啊。闪电田，你有冇嘢松散啊？ 你哋两个咪要绑紧啲咯。 我帮佢绑啫，系免得咧。 你问一讲啲咩松散啊？你想讲咩啊？吓， 嗰啲松散嘅物料， 死你！ 嗰啲物料， 死你！ 停止，停止。系啦，我落雨淋湿嚟，免得咧佢哋咧被强风咧吹散而危及工友安全啦吓。而工友亦都要使用适当嘅个人防护装备啊，例如附有帽带嘅安全帽。 即系咁样啊！头先叫你吓、啊，叫你落雨惊惊青青咁啊，江宇文啊，你又学得几快喎、啊！ 我一早识噶啦。 唉，不过除咗咧喺呢个恶劣天气下应变措施之外咧吓、啊，其实咧展开工作之前啊，同埋呢个恶劣天气之后咧，都要咧有呢个安全措施要做噶、啊，即系前前后后都要做啊！你系又做唔系又做都啱噶啦。唉、哎，见你啊咁有兴趣。就俾啲嘢你睇下啦。 咩嚟噶？恶劣天气下的工作安全指引。 你学交个波交得几好啦，系咪先啊？ 系啊。小明， 快啲过嚟。 有三行、啊，你啊真系问个问题啊，知底系你啦。 梗系啦。 等我睇过。咦？睇落喺展开工作之前有好多嘢要注意喎、 啊。梗系啦，唔使做啊。头先都话前后都要做噶嘛。 你等我讲咧，仲有两行啊。例如咧，就系评估喺恶劣天气下工作嘅风险啦。分析有关嘅危害啦，开工之前应该先制定安全计划同埋应急应变计划噶，咁啊亦都要定明有关天气资讯嘅发放、交通安排、撤离路线、安全庇护所、急救设施同埋支援等等。帮我鼓掌，唔该。 鼓掌，鼓掌。我吹大力啲。系啊，雇主咧应该事先咧培训员工咧，对于有关恶劣天气之下嘅危险同埋相关嘅安全措施，雇主仲可以因应工作性质啦，安装适当嘅预警器。例如咧，如果我嚟到嘅时候咧，就攞个风速计同我计下我今日跑得几快啦。 系啊，真系要啊， 有个预警器嚟咧，睇下咧呢个闪电田咧，佢系咪未收工就闪咗去啦？仲可以发出警告噶。不过佢系唔理降雨文咗，唔理佢啦，方便工友采取适当措施啊。 落雨危险啊！你睇下又有风险嘅嘢，又三行啦，又系我啦。 我话俾你听啦，你都算少噶啦，你一阵间你就知道我闪电田几咁劲啊！你啊， 好一阵间俾你发挥啊吓！呢度仲写添，强风号除咗咧要安装预警器啦，雇主仲要咧提供安全庇护所或者系救助物啊，保护工友咧唔受呢个强风啦、闪电啊同暴雨，即系我哋三个啊影响佢。 吓系咩？我哋会影响到佢嘅咩？ 系啊、如果工友要喺恶劣天气下进行特别嘅职务啊，真系好特别啊！嗰啲职务，咁雇主咧就要为佢哋啊提供通讯嘅系统、收音机同埋适当嘅个人防护装备，即系咧包括晒我哋之前所讲嘅安全事项啦。仲有添啊，哇！原来开工之前有咁多嘢要准备噶。 好啦，到我啦，系嘛？ 你啦，我哋坐低咧攞炮谷嚟睇住闪电田先。 表演， 我买票讲三次先得。 闪电，好嚟啦！嗱，真系啊，唔止开。开工之前噶，嗱，当呢啲恶劣天气警告信号啊被取下之后，头先咪话前后都要做嘅，咁啊冇咗呢个信号之后点啊？工友啊，唔好谂住即时可以嘅翻翻你嘅工作岗位啊，唔好咁勤力啊，因为要事先评估啊恶劣天气对工作地点啊所造成嘅影响噶嘛，即系头先你淋雨啦，你强风吹咗之后咁点啊？要禁止啊任何人啊进入呢个有危险嘅工作地点，所有工作啊会用到呢个装置啊，例如啲乜嘢啊？ 啲乜嘢啫？ 重机械啦、棚架啦、吊船啦、电力设备啦吓，都要咧经过详细嘅检验嘅。咁快做咩啊？啊，仲有啊，证明安全， 证明你驾驶 可以啊，恢复操作又或者使用。哇，讲讲讲讲讲讲讲下

夜晚 最中意啊！好明显系琴日我哋问喺呢个寻找快乐的人个录音访问里面度，问咗你咁多私人嘢，你而家想问翻我哋啦？ 系咯， 我会答你私人飞机嘅问题。 哦、 我系冇嘅， 放噶定系咩嘅咧？ 我会答你我私人秘书嘅问题。我嘅私人秘书咪 Molly 咯， 系啊、哦， 你知唔知私人点读啊？ 私人系要吟出嚟嘅。 私人点读啊？ 咪就系私人咯、 啊，系潮水。私人读潮水， 你错咗啦，你错咗。私人 系李白啊， 系 佢系诗仙啊。 好啦好啦， 我玩完都翻去包佢，拜拜。 系啊，够钟啦咁啊，跟住就 喂瞓觉认真。瞓觉啲即系瞓觉，你哋有冇啲乜嘢嘢咧？系要陪住你先可以入睡噶，例如。 我一定要冚被，就算冇冷气42度，我都要有层薄纱。 有嘢揸啦，有嘢揸啦。 如果唔系，我都系，我都系，我都系，一定要有嘢冚噶， 一定要有嘢冚。 我张被好紧要， 张被好紧要， 我就唔使指定被咯，即系唔系小朋友。 有嘢冚住就得薄又得厚又得，但一定要有啲嘢扎住我嘅。唉，最中意俾嘢扎嘅啫， 系咯，犯贱系咪？ 冇俾鬼扎就得啦。 有冇？想过自己需要一啲声音陪伴瞓觉啊？ 唔得， 我唔需要噶。 有声我就瞓唔到。 哦，但系又唔可以绝对寂静嘅自然声咯，唔得噶。你绝对寂静系要耳鸣噶，会真嘅。所谓绝对寂静， 自然声啊咁样。 你譬如你正常地有风声啊，可能你有风扇啊，你有少少电器咧，其实你唔觉唔觉个耳咁样少少噶。 譬如我， 如果你所谓绝对寂静咧，真系你入去嗰个密闭空间抽真空咁样咧，人喺里边生存唔到唔知几多分钟嘅，你会即刻耳鸣咧，你系癫嘅，因为系连绝对一啲声都冇。 嗱，我唔知我系咪呢一种，但我真系问题嚟嘅。 好， 因为我同我隔篱嗰个系要冇声先至瞓到嘅。譬如如果冬天咁样啦。我哋係一個窗都唔會開嘅，全間屋， okay, 但都係有聲嘅， 都會有聲，就可能嗰啲電器啊嗰啲聲。 我主要就係有潮聲浪聲陪住我睡咯，係啊，好開心噶，會真係噶。 我認真㗎，有冇需要啫？ 係， 總之瞓就瞓啦，係咪啊？ 係啊，你有啫嘛，你唔聽住自己啲鼻鼾瞓唔著嘅。 我懷疑有啲人係唔足，即係以為咧啲鼻鼾聲係打擾，可能係其實陪伴嘅聲音㗎。台灣咧，佢咧即係做咗一個咧，即係究竟啊問下大家咧，究竟啊你咧瞓覺嘅時候有冇喜好特別一啲聲音嚟陪伴？冇咗嗰啲聲音，而你又會瞓唔到嘅喎。 我真係冇特別留意過喎，我見過咧有一啲嘅機器咧，佢係可以咧發出一啲聲音 嚟嘅， 森林聲又得，海浪聲又得，即係之類嘅一啲環境嘅聲音、大自然嘅聲音陪住你瞓係有咯。 唔係嗰啲係刻意去。 嗰啲係嘅，可能佢係講緊真係咧，你屋企長期聽住有啲聲 嘅。原來你不自覺地咧培養咗個習慣咧。啊！点解今日冇咗嗰啲声音嘅咧？ 有，譬如可能咧，你插真系电风扇又好，或者咧你个雪柜咧可能有少少大声啲咧，咁样咧，听惯咗， 啱啦，系啊 ，exactly 就系屋企有啲电器啊，讲紧咧抽湿机。抽湿机咧佢有风噶嘛，就算你系揿到， 我部空气清新机都有噶，有噶， 冲空气清新机、抽湿机 系。 风扇其实你开最低的风扇都咁样噶嘛，有一啲咁嘅即系咧系冇起伏嘅， 低频率 系低频率嘅 重复嘅 系啦。咁咧冷气机佢话咧。原来呢几部家庭电器 系 好大受 欢迎，所以话嗰啲冷气机咧，成日话好静嗰啲咧，唔好买佢啦，搞到你瞓唔着，可能会你习惯咗佢嘈嘅话， 唔系其实佢静极都有声咯， 系 静极都有声噶。 佢运作紧啊嘛，咁佢话有一次，即系佢话啲人咧，佢话咧，啊原来有时佢譬如我冇开着咧。啊，即系可能会忘记咗嘅，可能我今晚冇呢个动作开，咁啊点解瞓都瞓唔到？跟住望下，系原来冇开我部机， 会噶， 就系会咁咯，无形中咧形成一种声音，咪陪住你瞓觉嘅咁样。咁另外啲人咧，可能佢住郊区嘅，咁咧佢就话咧，海浪声， 海浪声真系， 即系譬如你住近海嘅，譬如你住近嗰啲叫做花公园嗰啲咧，雀仔声，又或者啊系啦。他说呢啲大自然的声音呢都是一些陪伴的声音来的。 啊、 有些人是习惯了之后呢是会说 我冇咗瞓唔到觉。 可能你喺旺角啲街坊话咧，下边唔嗌交会瞓唔着 嘅。可能就系 今日冇人嗌交嘅，唔知点瞓觉真系。哎呀， 即系呢个报告话更加多人讲系流水声啦、狗仔声啦、啲蚊子飞过嘅声啦咁样，或者落雨。 蚊子飞过嘅声，佢通常唔系即系得声音，佢会咬你嘅。 唔系，可能佢路过嘅咧，佢嗰日唔肚饿啦。 大原来咁。 佢话原来啲声音咧系不自觉地咧系入咗你嘅脑咧，跟住陪住你瞓觉，你唔知嘅。 咁最好陪伴我哋瞓觉嘅声音就梗系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听咗你节目要瞓觉。 咁啊好咯，夜晚可以陪住我哋。 听日再嘟个啦，我哋好唔好？即系， 拜拜。